早晨，欢迎翻到嚟晨光第一线，而家系普通话台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播时段嘅。好嘅，船船仔亦都喺星期四嘅朝头早咧，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同大家四个早晨。今日咧系三月二十八号，农历就系二月十九号。出边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四，属于中水平啊。翻嚟嘅时候咧，可能因为五点零钟啦，咁都系有少少微风嘅，咁啊 OK， 相当舒服噶，有啲似秋天嘅感觉。但系又着紧短袖衫啊，着紧条裙咁样都 OK 嘅。嗱，不过咧去到下昼咧就可能真系比较热啦，因为最高气温都有28度咁高嘅，就冇前几日咁热啦，前几日就真系31度咁样，应该就好少少啦。不过唔知会唔会焗咧，希望今日天气都好，令到大家今日心情咧都系有好好嘅一日。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就是爱来体验的，不是来演绎完美。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慢慢接受自己身边或者自己是有一些灰暗的部分，可能做事是有时候会渣一些，或者有时自己是会不开心的。不过你要知道的是，每个人都是会这样的，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凡人，不是神嘛，所以你都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让自己慢慢进步。为同自己和解的唯一方法就是给自己慢慢迟钝，慢慢平庸，给自己出错，给自己出错。因为人真的很难去做好每一件事，如果你想人生不留遗憾，尽力就得了。找到所有事情有时都是会事与愿违，不过不要紧，只要你有努力过，这样都可以不留遗憾的啦。 请任我去织梦，用爱来做阵微风，把长路也轻轻吹暖，陪着那小豆芽梦。请用我去追捕，踏遍途上万条草，虽迷路，你应该知道来日我千尺高。要把星都也采下来，其实我不惯等待。半时候独沉思，只期望有天终可以含着笑讲你知。要把星都也采下来，其实我不惯等待。终可以含着笑讲你知，含着笑讲你知，含着笑。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和星期一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外面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9%，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属于中水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加拿大？如果我想起加拿大就是想起枫叶，另外就是想起它的枫糖浆。原来最近加拿大的这个魁北克省的枫糖浆的储备量呢是去到16年来的最低点。最近呢是得返690万磅，即是大约是310万公斤那么少。咁点解会咁样呢？佢哋就估计有啲专家就话啦，可能呢係因为最近嘅气候变化啦，令到气候变得更加温暖，咁就令到成个产量下降啦。咁但係同一时间呢，原来佢全球对于呢一个枫糖浆嘅需求係越嚟越多㗎。不过呢亦都唔使话担心住嘅，因为呢原来呢一种嘅供应量减少呢，其实就应该唔会即刻影响咗消费者嘅啲供应啦，或者价格嘅，咁所以暂时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咁头先讲到啦，这个加拿大嘅枫糖浆咧，都原来系占到全球嘅总产量大约系75%。咁入边咧，嗰75%入边有90%咧，都系嚟自于呢一个魁北克省嘅。咁国家嘅储备量咧，就喺由2020年开始就大幅下降啦，由1.03亿磅咁多咧，跌到而家得翻头先讲到嘅690万磅，咁真系跌咗好多。咁但系啊，其实点解话气候变化越变越暖，会令到嗰个产量下降咧？嗱，因为船仔一开始睇嘅时候谂住，咦，气候下降唔系令到更加开心咩？咁样令到人容易去制造啲糖浆，咁但系咧，原来唔系嘅，因为佢个生产环境咧系好依赖于一个特定嘅气候变化，咁就系点样呢？夜间系一定要低于冰点，同埋白天即系我哋日头嘅温度咧系要高过0度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2021年去到2023年嘅春季嘅气候咧，其实系都几高噶嘛，即系好难，可能夜晚好难低过冰点啦。咁所以咧，亦都令到枫糖浆嘅产量咧，去比前一年系下降咗咁多。不过咧，好似听落好似好惨咁样啦，啊跌咗咁多点算呢？咦，但系原来咧喺2019年去到2020年咧，其实系创下咗连续两年嘅高产量纪录嘅。咁所以即使2021年开始就产量下跌咧，都系够呢一个储备量。咁另外咧，亦都系原来加拿大对于71个国家出口咗有161万咁多嘅枫糖浆，系比前一年咧亦都系增加咗 19% 嘅。就点解呢？原来呢佢係好积极咁样去搵緊其他国家，好似係美国英国咁样呢，都係佢哋比较鍾意糖浆，咁所以都希望可以积极推广啦，亦都可以喺全球市场呢扩大佢嘅影响嘅。咁所以为咗稳定返成个市场供应呢，佢哋亦都好努力咁样建立緊一啲储备。喺过去三年呢，亦都搵緊生产者啦，吓可唔可以再多少少嘅一啲嘅采集地点，令到佢多啲嘅糖浆。咁不过咧，糖浆储备都系一个长期嘅过程啦。2024年咧，会唔会系决定加拿大糖浆嘅出口一个未来嘅关键呢？就真系唔知啦。不过亦都希望佢哋咧系可以拎到更加多嘅枫糖浆，那个产量唔会下跌。咁听众们，你哋又中唔中意呢一个枫糖浆呢？我自己对于糖浆就冇一个特定嘅选择，咁但我相信亦都有好多人咧系特别中意呢一款嘅糖浆嘅，咁所以都希望佢嘅产量咧可以回复翻稳定啦。 使一死全球都关机，今晚这世间都会坏死。我的 AI 就像必杀技，坚守似观音我替代你。全息和物理全摸你口味，发张到军事都会处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变危机，最终暂时你避得掉惊奇，你吩咐 AI 假装识应期，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趁今晚杀死你。 是布志伦《霍金预言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今日心灵鸡汤咧，讲一下一啲我希望我可以早啲知道嘅道理。因为成长咧，其实就系经验嘅累积，有好多一啲莽撞难堪嘅事情啦，都可以话系我哋成功嘅一啲嘅养分嚟噶。咁但系有时回望翻过去咧，亦都会觉得有时有啲遗憾嘅，或者有啲不堪回首，喺度谂，如果真系有机会再提醒翻自己一次，细个嘅时候自己有啲嘢真系想提醒佢，亦都希望自己早啲知道，早啲认识到呢一个嘅道理。咁第一个道理咧就系，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好努力，咁样咧先系值得被爱嘅。 有时候我哋成日都惊自己唔够乖啦，细个嘅时候，咁就父母或者老师就会唔中意你啦，或者得唔到佢哋嘅称赞，担心自己唔够好，而且咧系冇人中意，咁所以就会好努力咁样去讨好佢哋，咁样咧先有办法去换取爱。不过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独特，而且咧系美丽嘅。我哋系唔需要去取悦其他人或者变得完美，先代表我哋系值得被爱或者值得被接受。咁所以咧，我哋就唔系话唔需要努力咁样去做好自己，或者唔需要进步。但系你都要知道，如果真正爱你嘅人系会容许你有自己嘅缺点，优点同缺点对你嚟讲都系你嘅好。咁所以记得同自己讲，你系唔孤单嘅。所以为大家带嚟黄淑曼《I Am All Alone》，提醒大家唔孤单。 伴我渡过亲手印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财长耶伦表示，计划在访华期间与中方官员讨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耶伦据报将于四月访华，他星期三在乔治亚州一间太阳能电池制造厂发表演说，表示中国提高太阳能、电动车和锂电子电池的产量，造成不公平竞争，扭曲全球价格，损害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计划在下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向中方官员表达，中国增加绿色能源产量亦会对本身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构成风险，敦促中方采取必要措施解决这个问题。耶伦说，过去中国支持钢铁和铝等行业大量过度投资和过剩产能，中国企业寻求以低价出口，这样虽然有助中国本身的生产和就业，但就令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业收缩。在北京，商务部早前批评美方以毫无依据的武断标准指责中国经贸政策，妄称中国的正当贸易措施为经济胁迫，是颠倒黑白，无称中方造成产能过剩，反映美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中方坚决反对。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钓鱼台国宾馆和内华进行工作访问的荷兰首相吕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更多荷兰企业赴华投资，亦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到荷兰投资发展，希望荷方为中方人员赴荷提供更多便利。李强说，中方欢迎欧方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机遇，希望欧方审慎出台限制性经贸政策和使用贸易救济措施，中方愿意和何方一同努力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吕特表示，何方真是何中有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中方加强互学互鉴，拓展互利合作，深化人民交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荷中、欧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美国日前就安理会要求在加沙停火的决议案投下弃权票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美国改变原则立场，并叫停以色列代表团的华盛顿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让平埃尔表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已经同意重新安排有关讨论拉法的会议，双方正合作确定合适的日期。路透社引述一名以色列官员证实，正在安排新的会议，并表示内塔尼亚胡考虑最快在下星期派遣代表团。报道说，以方代表团仍然会由内塔尼亚胡的两名心腹、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和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带领，预料重点讨论以色列可能对拉法发动进攻的计划，以及是否有替代方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有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清洁龙阿德，保持香港清洁，揸车的你都得。揸车嗰阵唔好礼手掉垃圾出马路，中间分隔栏同红绿灯位，以免垃圾堆积， 影响卫生和道路安全，这做还是违法的，可被罚款25,000元和监禁6个月。看到有人扔垃圾出车外，可以打1823投诉或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页下载表格举报。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正在举行的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2024正选亮点包括特别展区艺聚空间、同策展角落，以及于展会现场和全城各地举行的丰富艺术项目。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aggie 黄慧仪 Lester 洪少贤，同你发掘英语有趣之处。 咁呢个嘅 Hong Kong City Hall 即系香港嘅大会堂咧，就系、是、located at Edinburgh Place 爱丁堡广场。 系啦，占地咧就系11,000平方米。原来比较细啲嘅大会堂，即系除咗香港大会堂之外咧，佢哋英文咧系叫做 Town Hall， 而唔系叫做 City Hall 嘅。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好啦，朝早6:37嘅时间，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早上吓，咁啊继续咧都系晨光第一线嘅，咁啊嚟到咧就朝头早嘅6:37啊，早晨各位听众，早晨船仔，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之前咧我曾经讲过一位嘅棒球选手咧，我自己好中意，叫做大谷长平， 系， 咁虽然咧佢最近又有啲即系同佢翻译嗰、那个、那个 争议啦、 啊，系啦。即係嗰啲金錢嘅問題啦，咁啊唔係講嗰個，咁但係以前咧曾經講過佢點樣去到諗佢自己係咪可以步向呢、這個成功之路咧？咁佢就畫咗個表噶嘛，以前講過、就係佢攞張紙，咁嗰張紙就好多個格仔嘅，咁就先喺中間咧就寫咗自己嘅目標，然後咧就再喺嗰個中間嘅位置不斷延伸出嚟，就寫自己有啲乜嘢不足，然後解決嘅方法，咁啊，從而咧就可以揾到自己到底可以點樣做，先至可以達到理想可以即係實現到呢個理想嘅方法啦咁樣。好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咧一紮嘅呢一類型嘅成功人士咧，咁啊佢哋咧都係有佢哋自己唔同嘅方法，而佢哋亦都係非常之成功嘅人士嚟嘅。好啦，舉例啦。其中呢一位咧就系、是、一间时装服嘅铺头嘅老板创业者，咁佢喺香港都有分店嘅，喺日本亦都有分店嘅，喺欧美都有分店嘅， 咁、哦、系、哦、成功嘅跨国、哦， 系啊，跨国噶，佢嘅成功嘅方法咧，咁佢有两个嘅，佢每一日咧会用5分钟嘅时间， 嗯， 五分钟嘅时间咧就喺个notes 嗰度咧就写低自己有啲乜嘢嘅谂头，呢啲谂头咧就 系、 是、有机会揾钱噶啦，有机会会系自己嘅健康之道啦，有机会咧会系一啲自己认为可行嘅方向。咁虽然未系一啲好大嘅计划，咁但系佢都会将呢啲嘅方法咧写低咗佢，咁啊 keep 起咗成为佢嘅一本嘅攻略书咁样嘅。咁、佢需要有创意嘅时间咧，佢就会将佢呢五分钟嘅创意时间咧，嗰本书咧。就攞翻出嚟，揭，跟住就會揾到好多唔同啱用嘅方法啦。 但係佢嗰本書係可能諗下，係關於佢間鋪定係咩都得嘅，即係或者係嗰一日嘅感受都得嘅。 係嗰日嘅感受，即係突然間諗到，可能原來食呢一樣嘢，原來對自己會健康啲嘅，咁佢就又照寫低。又或者佢會諗到，原來我將自己嘅服飾可能去到同其他嘅產品，譬如同車嘅公司用呢個方法。 link 埋一齊嘅，咁其實咁樣可行嘅，咁但係佢可能喺真正嘅計劃上面就仲未諗到嘅，咁但係當有一日有機會就可能有車公司車嘅品牌同佢講，我哋有冇機會聯成啊？咁啊又會攞翻呢本書嚟揭咧，就將呢啲咧就可行嘅方法咧就寫低咗。咁、 哦、 呢個我都覺得咧係幾 buy 嘅。好啦，咁另外咧就係一間公司啦，就好多人都會咧就用佢嘅電話，咁就係美國嘅一間大型嘅電話生產公司，亦都有做電腦嘅。咁佢嘅即係真正創辦人雖然離開咗啦，咁但係就話翻咧，原來佢每一日咧亦都會用一個嘅時間去到做冥想嘅。 哦，系啊，呢个都成日都听到好多知名嘅企业家或者成功人士咧、 嗯， 都话佢起身会起码做十分钟至一个钟嘅冥想嘅。咁、 嗯、 但系我觉得冥想好个位咧，我自己有时都会做嘅、 嗯。 但系咧即系有时真系专心唔到。但系如果你真系进入咗嗰个冥想状态咧，即系嗰个处于一个瞓又未瞓得着。但是又好像睡了的状态呢、 嗯、 是真的很正的。 嗯。 还有你会不知不觉地起身过后过了两个钟了这样。 冥想我比较上少。所以我仲未可以真係好攞到冥想點樣。但我知道冥想是一件好事嚟嘅。係。係啦，咁但係即係典型香港人啦。冇乜機會試咯， 我覺得你好動啫，純粹 可能 啲時間喺曬個山度。 希望可以揾多啲時間去到冥想啦，咁樣好啦。咁有一位嘅有一啲人啦，咁佢自己例如嗰位做社交平台美國好出名嗰位朋友啦，朱亞伯格，咁佢朝頭早咧會用一個時間好啲放鬆自己，令到自己咧可以插電嘅。咁佢嘅方法係咩呢？就係、是、每日就會同自己隻狗仔咧去到放狗，同埋同佢一齊跑步。 哦， 咁佢话呢个方法咧，系可以好令到你自己咧，成个大脑喺朝头早嘅时间得到一个好强，好似储满咗能量咁样嘅时间嘅。咁我啊觉得呢个方法都唔错，同埋朝头早咧成日都话嗰、那个空气咧会好啲嘛。 哦，系啊，系啊。 系啦，咁亦都可以令到自己调节咗自己嘅心情，会系唔错嘅咁样。咁我觉得呢个方法都系其中一个咧，大家可以谂下，吓睇下 buy 唔 buy 啊。好啦，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位美式嘅快餐连锁店。系啦，快餐连锁店即系汉堡包嗰个啦。咁佢嘅始创人，佢嘅成功嘅心得系啲咩咧？咁样，咁佢就话每一日咧，每一个人都有好多嘅事情会系好担忧嘅。 系啊，系啊。 咁佢点样处理呢啲咁担忧嘅事情咧？无论系自己屋企嘅事啦，定还是系工作上面嘅事情啦，咁样。好啦，咁佢嘅方法咧就系、是、所有担忧嘅事情咧，佢会喺当日完结之前咧就忘记咗佢。 喂，好难噶、 啊！有好多方法忘记嘅，即系例如啲意识形态重啲嘅，就系、是、例如系佢会将呢啲担心嘅事情咧写低咗喺张纸上边， 系 啦，咁未必会连埋呢一个解决嘅方法咧，都系写喺张纸上面啦。但系咧，佢就起码会好似譬如抌咗张纸咁样，呢个一个好重要嘅意识形态嚟嘅，即系令到自己嘅脑入边咧都会觉得呢一个嘅烦恼同埋呢一张纸咧就一齐就抌咗啦。 系， 咁佢就会加强翻佢好似忘记咗一啲需要担心嘅事情咁样，令到自己更加有魄力同埋正向嘅方法咧，去到迎接第二日嗰个挑战。 即系具象化一啲咯，你直接抌咗佢，咁样会开心啲嘅。 即系有少少就今日嘅事就今日了啦。 系 啦，咁啊嗰件事如果仲未了到嘅，咁啊听日就当系新嘅事，就再重新嚟过，俾自己起码有一觉好瞓先。 系， 系啦，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方法。好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原本喺網上面賣書，但係而家就變咗係一個平台咧，專係賣嘢嘅平台，都係美國嘅。咁啊，同熱帶雨林啦，咁呢個熱帶雨林賣書嘅網站咧，個始創人咧，咁佢每一日去到消除煩惱嘅方法係啲咩咧？佢就係話每一日咧，佢都會食完飯之後咧，佢負責做洗碗嗰個嘅。 嚇！ 係啊， 我哋屋企個個都唔做嘅嘢，佢爭住做。 洗碗咧係可以令到人有一個治愈心靈嘅，咁唔係淨係一兩個專家講過啦。咁所以呢啲嘅方法咧就有好多啊，無論係步向成功之路嘅。定还是系减压嘅方法嘅，我觉得咧都系几好，大家去到慢慢谂下，有边一啲嘅点子咧系啱自己嘅、 嗯， 无论系散步又好，写低佢又好，忘记佢都好，有好多唔同方法。总之揾啱嘅话咧，咁啊自己就可以每日过得舒服啲，同埋目标会变得更加清晰啦。 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 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偷灵，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对方死，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他都不知情，只会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旁，无用这朵，送我一线穿透的 一首歌曲嚟自佢系朱持严明熙嘅《透光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入边邀请到啊时装界坛阿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啦，咁啊，上两次咧都有提及过咧，就喺外国方面，我哋之前有提过系法国巴黎嗰个嘛。巴黎個時裝周啊，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會發生啦。咁係嘅，咁我哋上次都有輕輕提及過咧，就話例如係香港原來都有啲歌手或者名人咧會獲邀出席呢一類型嘅場合嘅。咁我哋都有講過，就係話原來啲歌手去完啦，咁有機會會喺演唱會上面咧睇到差唔多款式。咁亦因為揾咗佢哋嘅 brand 嘅 designer 啊嘛。去到幫佢哋再設計嘅，咁其實咧，我都想問一下喺一個嘅時裝展入邊啦，一個時裝周，仲有啲乜嘢嘅事情會發生到係同呢一個咧，即係時裝界嘅經濟產業係有關嘅咧？ 係咯，我哋成日都會諗咧，究竟點樣先可以去到呢啲嘅時裝周咧？咁樣我哋講緊嘅四大嘅時裝周，記唔記得係邊四個啊？小白或者各位聽眾都係諗下， 法國有啦，跟住係 巴黎啦 ，倫啊，係啦，即係巴黎啦、倫敦啦、紐約啦，同埋呢一個德國，係咪德國啊？ 德國，德 德國 啊，唔係唔係意大利，意大利啊，係意大利， 即係米蘭啦，即係兩個城市嘅，冇錯。咁啊 ，New York 啦，倫敦啦，跟住就係米蘭啦，同埋巴黎啦，咁就係我哋四大嘅時裝周。 成日掛住德甲啊！ 係啦，即係德國波多。哦，佢哋真係換嗰件衫咧，其實都同時裝我都覺得有關。係 啊，喂，其實最近英格蘭嗰件衫，你有冇睇啊？ 呢單嘢， 佢連埋啲國旗都走去玩喎，之前。是不是德国？德国，德国啊，唔系英格兰， 德 国 啊。因为佢转牌子嘛。 系啊，咁你冇理由连。 即系 A 字头嘛。 激死人啊！真系离晒谱 啊！系啊。我觉得好唔德国啊呢一单嘢，即系唔知啊。我谂即系球迷嘅反应都即系都觉得吓，点解会转咗呢一个 tick 嘅牌子啊？咁样啦，即系始终跟咗咁多年，咁样睇惯咗咁多年，系咯，好有。 同埋人哋又咁啊几间噶嘛？你突然间变晒款式咁样，佢摆喺度面就系因为转咗牌子啊，所以就唔。 同埋因为个。tick 咧係好美洲嗰邊，因為佢都係美洲美國牌子嘛。咁你突然間嚇，即係德國隊用咗個 tick 咧，就覺得啊，好似啊，不過唔緊要啦。我覺得最緊要都係踢到好波。咁fashion 我哋都留意嘅，每年日例如世界盃啊，好多我哋都會留意英超啊、德甲啊，都留意啲球隊啲波衫，因為波衫都係潮流。我哋其實都講過啦。咁呢個就題外話啦。咁但係德國嗰邊咧，足球好睇，啤酒好飲，德國腸都好食，但係時裝咧就唔係好盛行嘅，所以咧時裝周咧就冇喺德國嗰邊舉行。 其實德國人著衫嗱，我自己都有去過德國啦，都我真係有睇過德甲嘅，我睇過一場拜仁對咩唔記得咗，喺咪喺佢主場館嗰度咯。 睇到多蒙特啊，正喎！ 我唔係睇多蒙特嘅一場， 哦、 我唔記得係對，可能 要睇收聲啊，一定要指位， 可能降班先都唔出奇。咁但係佢喺嗰個拜仁嘅主場嗰度咧，哇！佢個球場真係起得好靚， 油井球場 係啦。咁你 啊， 咁你望落去嘅時候，即係嗰種有似膠唔係膠嗰種嘅物料咧，原來係即係你親眼睇到同咁大嘅 stadium 係一種好震撼。嘅感覺㗎， 同埋夜晚咧，即係佢哋有埋個燈咧， 係啊， 就真係超靚嘅，氣氛又好啦， 係啦、啊，正啊正啊，喺入邊我哋講翻嗰個時裝周先， 係啦、啊，咁我哋都會諗啦，你睇波你買張飛嗱，波飛都唔係易買嘅，因為有啲係 seasonal ticket 啦，你唔係話突然間我挑起條筋，我想去睇場波咁樣，尤其是你講到睇拜仁啊呢啲啊，或者你突然間去英超我要睇曼聯咁樣，咁你都唔係話突然之間我想有飛就有嘅，不過都唔會好似時裝周咧，即係嗰個入場券咁難攞。咁如果你話咧，究竟我需要睇時裝周咧，邊啲人咧先至可以入到場睇咧？咁樣，因為你頭先講咗啦，一啲明星啦都係嘅。其實真係咧，仲要係去到一啲咧，即係國際級數啊，一啲嘅明星咧，其實就你會攞到嗰個邀請啦，邀請你過去睇啦，咁樣。所以我哋有時除咗哇睇啲 model 行 show 之外咧。場外都好精彩㗎， 係啊，即係譬如碧咸咁樣，碧咸真係真係靚仔啊！ 跟住佢仲要係著咩衫啦？佢著邊個品牌？邊個品牌 sponsor 佢嗰套衫啦？咁樣啦，都好矚目㗎嘛！就算我哋香港都有啲 celeb 去到咧，我哋都留意喂，佢今次係著邊個牌子嘅衫啊？咁、其實就即係話，佢都即係可能係代言人嚟㗎喎，咁樣啦，我哋都可以留意啦。除咗明星之外啦，咁當然唔少得嘅，其實咧就會係一啲國際嗰啲嘅時裝嘅媒體。都好靠佢哋去宣传噶嘛，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咧，而家嗰个做法咧，其实都好唔同。如果你讲紧嗰个产业咧，以前就系纸媒当道噶嘛，系咪啊？你去到就系靠啲记者咧影靓相啦，做一啲嘅采访啦，咁然之后就翻嚟就会系喺嚟紧佢哋嗰一个嘅 magazine 嗰度就会出现啦，咁样。但你谂下，纸媒嘅印刷。你要需時噶嘛？ 係啊， 所以而家其實好多媒體咧都係online 嘅報導啦，做 live 嘅報導啦，好、多呢啲或者佢哋甚至乎利用就 social media 啦、IG 啦，佢哋 IG 點樣去出啲相啦， 出 啲短片啦，冇錯啦。咁其實就係好多呢啲真係會應運而生嘅，同埋隨住個潮流咧，就會不斷咁樣去改變啦。就唔同以前啊，姊妹我要影啲靚靚嘅相咁樣。當然我都期待嘅，譬如我自己仍然係會買時裝雜誌嘅。我仍然會買時裝雜誌，我會儲嘅。有時有啲封面好靚啊，或者我覺得個內容係啊都好歷久常新嘅，其實我仲會有儲呢個時裝雜誌嘅習慣。 而家仲多唔多時裝雜誌啊？而家 其實都有嘅，不過我自己講真咧，我會幾支持一本香港嘅時裝雜誌。係啦，我就以前佢一出嗰陣時咧，我係期期都買嘅，因為我覺得。姊妹好難做啊，咁亦都你仲要咁淨係講時尚、講時裝嘅本地嘅時裝雜誌咧， 我是喜意看的，同埋佢寫得好貼地嘅，唔多廣告嘅裏面。 嗯，咁啊， 有時嗰雜誌有時就裏面你買本嘢好厚啊，好重啊，但係裏面嗰個份量係好重啊，不過佔嗰個廣告嘅份量咧都好重嘅。咁但係我自己比較我會買另外一本啦，咁就廣告少啲，咁文字多啲，咁樣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啲嘅咁樣。 哇，唔該你咁收養啦，睇呢啲嘢知啦。 因為其實我都係好膚淺，我都係睇相嘅，就係、是、吸睛為主。但因為我中意佢有時裏面寫嗰啲文筆咧，即係唔好太過點講啊，即係用一啲貼地啲啦，即係比較本地文化啲啦，我自己會中意睇啲咯。咁啊，即係如果題外話啦，咁我哋講到就係、是、當然如果你係一啲嘅媒體嘅，咁你就可以去入場。不過我覺得都唔易做啊。以前你可能話你要諗一個攝影師過去影到啲好靚嘅相，而家你就可能係個記者佢自己就要拍埋啲短片啊，各樣嘢，咁都唔易做啦。 真係一個人做曬啊！而家啲記者 係啊，但係其實就我諗個時裝周都幾靠呢啲嘅媒體咧。即時佢擺 IG 啊，做一啲嘅 stories 啊，學你話齋，譬如 TikTok 啊，佢做一啲嘅短片啊，咁樣擺上去咧，係即時要吸睛嘅，俾人知道我到底發生緊什麼事，唔係發生了什麼事啊，係發生緊什麼事啊！而家嗰個即時係好緊要啦，咁。除咗媒體之外啦，我哋當然唔少得咧，亦都係咧，即係近呢幾年先應運而生嘅一個，我唔知道算唔算一個職業啊？就啲 KOL 啦。 哇，系、哦、KOL 而家佢哋即系我谂邀请得佢啲四大时装周嘅话咧，佢冇翻一百几十万嗰啲都唔会邀请佢啦。 系啊，即系你要佢哋玩下手，真系可能嗰个影响力咧拍得住嗰啲 celebrities 噶、哦。因为我觉得 KOL 咧就冇一种咧如果你讲 celeb， 譬如你讲碧咸咁样，你会觉得哇有啲高不可攀、哦。 系碧咸真系系啊，虽然之前都喺香港大球场嘅草地同我哋一齐行下，又同人影相， 亲民嘅都系。亲民嘅 ，say 晒 hi 嘅咁样，咁就算你话佢老婆佢同埋 Victoria 去都好、，Victoria 着嗰套衫你都觉得哇好高不可攀、啊， 因为 Victoria 本身都已经高不可攀啊嘛。 Exactly， 即系佢成个样都好似好酷酷地咁样啦。做妈妈之后，我觉得佢亦都亲民咗嘅，其实就系都。碧咸以前都系啦，而家就都话好亲民好贴地系嘛，即系落去同佢草地同大家 say hi 都系好亲民嘅。 佢都系就咁插住裤袋行咧，佢真系 model 同球星佢都 carry 得好好，都真系一个巨星咁行出嚟。 即系嗰种。魅力咯， 嗰種魅力啊，係啊，真係。 但係你仍然都會覺得哇，有少少哇，睇星啊，好高不可攀。但係點解 KOL 你會覺得喂貼切啲、啊？同自己接近啲咁、啊、樣。你時裝周而家無非都係想賣錢啫，啲衫。同埋佢哋嘅 target audience 其實都唔係話，或者嗰班嘅 target customers 其實都唔係淨係話，哇嗰班有錢嘅太太咁樣。可能其實一啲嘅比较唔算最顶流嘅富豪级嘅人马，佢哋都可以买名牌噶嘛， 买 个名牌手袋系咪啊？ 系、 啊，都系生意嚟噶嘛。相对佢哋就会利用啲 KOL 咧，就去做一个嘅影响力啦、 哦。 譬如你啲 KOL， 喂佢点样？又系啦，佢可以直击报道、啊，佢、可以现场拍一啲嘅片、啊，做一啲嘅直击嘅介绍咁、啊、样、 哦， 你就会觉得哇，那个影响力其实都系唔细嘅。所以咧，而家啲时装周咧，以前就冇话，哎我要请啲 KOL 去先咁样， 而家就有啦， 唔同啦，而家就要请埋啲 KOL 去，咁都系一个产业或者系一个好有效嘅宣传啦。另外一个唔少得嘅咧，即系都好帮到佢哋嗰个产业或者个经济咧，当然就系嗰啲嘅即系啲 merchandiser 啦，啲时尚买手我哋叫做。 哇，系。 因为佢哋都真係要去睇款啦，然后就点样去买啲咩货啦，或者因为你唔係淨係得专门店有得卖㗎嘛，你有时可能係一啲嘅高档嘅 department store 咁先算，佢里面都可以 carry 到，佢里面都可以有啲嘅品牌时装喺里面，究竟个 merchandiser 佢嘅眼光佢挑选边一啲嘅款式，系啦，即系摆入去佢哋嗰啲高档嘅 department store 嗰度去卖咧，咁样，咁呢啲嘅 merchandiser 咧，其实都系会俾咗入场嘅。 哦，咁啊，所以咧，时装周真系有好多事情发生啊！嗱，今日倾住咁多先。 仲有啲极少数啊，极少讲埋呢个咧，极少数咧就有啲 so called 嘅 VVIP 啦。 吓， 系啦，咁呢啲啊，当然就系譬如系一啲嘅经常帮衬嘅顾客啦，咁呢啲都系属于佢哋嘅 VVIP 咧， 金主 嘅 真系。 嘅系啊，因为我哋上集讲过啦，因为而家买紧嗰啲衫咧，其实都系一啲叫做 ready to wear， 已经系即系你喺市场上可以即刻买到噶啦，甚至乎佢哋系即刻可以同你 take order 噶啦，已经就系、是、唔同以前你要行完个时装周，你可能系要隔几个月之后咧，你先至买到嘅衫，而家系即买。即刻同你落 order 去做呢一件嘅事情，咁、所以就成个经济产业咧都已经唔同晒噶啦。 咁所以大家有机会留意多啲啊吓。好，倾住咁多先，唔该晒，拜拜。 拜拜。 转头咧会分道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见面。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怎知啊？ 陣間會不會塞車的？ 你問他吧。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船仔都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另外交通组方面阿峰都喺度啦，早晨阿峰。 早晨。 你阿峰戴咗个口罩，冇咩嘛？ 冇乜嘢，我有两声咳啫。 哦，系啦，咁啊戴翻个口罩好啲啦吓。 嗯。 直播室咧就稳阵啲好啲。好好好，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咁現時咧，隧道情況方面啦，咁各區嘅隧道都係暢順嘅。咁就提翻大家，因為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咧，而家係有維修嘅，咁所以下層嘅行車道就已經開放咗噶啦。咁同埋九龍灣林樂街咧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近宏觀道嘅快線封閉咗。系啦，咁暂时就系咁啫，路面情况都畅顺。 哦，即系下层嗰个桥系边条桥啊？ 佢嗰个位系即系青屿干线去翻九龙方向， 嗯、 下层嘅位置佢本身系平时系唔开放嘅， 即系佢净系往九龙方向开下层啊。 因为有维修。 咁我如果入翻入去大屿山嗰边咧， 开 系哦，入去就系行翻桥面。 冇错，系啦。 如果大嶼山出嚟嘅话咧， 出嚟就 就系行桥底， 嗯， 啊桥底啊，下层， 下层， 下层啦，系桥桥底唔海嚟，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系啦，系啦，冇错，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咁啊，如果喺大嶼山出嚟嘅话，即系譬如东涌出嚟， 系， 咁就要行翻呢一个嘅桥嘅下层啦。系啦，入去东涌或者机场嘅话，就可以行上层啦。 因为上层佢而家维修紧啦，咁所以有部分线系会封咗嘅，系、啦，咁所以行车线少咗就容易塞车， 系啦， 咁行翻下层就容易啲，即系 通畅啲。但佢又有开噶，不过佢系 部分有开， 哦， 即系可能净系去嘅时候， 即系我可以拣嘅。如果我喺东涌出嚟嘅话，我可以拣上层定下层咁样嘅。 但因为繁忙时间都多车出嚟， 系啊，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开埋下层，咁所以就佢哋容易啲行咁样，唔会塞车。 哦、即系上下层都有 咯。好似行下下层几好，我未试过啊嘛。 我都未要。我都未 啊， 我都想试一试啊。因为第一我自己又唔系东涌居民啦，咁我就算入去嘅话咧，都未撞啱呢啲时间就要行下层嘅。 通常入去都系去机场。 系啦，仲有其他地方嘅，大屿山都系玩。系啦，咁或者系喺外地咯，外地就会多啲行人哋嗰啲桥嘅下层咯，因为人哋就长期开放嘅上下层都系啦，系啦，好多都系咁样嘅。咁香港就用咗呢个方法啦，咁其实又各有好处啊吓。系好啦，咁交通方面仲有咩提一提我哋咧？ 提下就系、是早两日啦，咁批咗有个新嘅洪水桥站， 嗯，系我睇到新闻， 冇错，喺屯马线嘅，咁佢个站咧而家就会喺天水围站同埋兆康站中间，咁佢嗰个位置咧，佢就喺泥围嗰个位置上少少嘅，系啦，咁佢洪水桥站即系洪水桥本身都。有啲人住啦，咁樣 而家都好多人住， 好多 都越嚟越多人住。 我成日問親你住邊都答我洪水橋，即係我問點去啊？佢話巴士啊，巴士啊， 係咯， 即係點啊？之後就會 dead 咗咯，我哋就決定唔去佢屋企。 而家咧佢就話兆康站同埋天水圍站，即係佢而家佢喺中間啊嘛， 係 佢洪水橋嗰個位。咁咧佢而家行過去兩邊咧都要大概25分鐘到嘅，係啦，差唔多半個鐘，其實都幾耐。咁咧佢就話如果起咗個站咧，行過去就大概。4至5分鐘， 洪水橋站本身都是輕鐵站啦，當然係。 係啦，冇錯。 係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可能佢行嘅話，咁當然會耐啲。如果你話搭輕鐵嘅，咁可能就第二個計法啦。 嗯，係啦，係啦。 咁但係都好啊，你方便咗好多。 係啊， 因為如果係咁，我應該會比較容易入屯門多少少。 即係正如好多咧住喺香港近天水圍、屯門一帶嘅朋友喺元朗嗰啲咧，其實大家都會明白。咁輕鐵咧就係嗰啲比較近距離少少咧，可能大家真係會搭輕鐵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去啲遠少少嘅，例如天水圍如果要去屯門咁樣啦，咁大家都唔會選擇去坐輕鐵嘅，大家都會選擇翻坐翻西鐵，咁一兩個站咁啊去到自己想去嘅地方。如果唔係輕鐵，佢都即係佢一嚟個速度行駛速度，佢係輕鐵啊嘛，佢唔係重鐵啊嘛， 慢少少， 會慢啲啦。咁啊站亦都比較常多啦，所以需要嘅時間咧都耐啊嚇。咁如果多一個係即係叫做重鐵嘅大站嘅話咧，咁啊方便到大家啲居民，同每次載客量都多好多。 系啊，同埋我成日都搭輕鐵咧，係、啊、叫輕鐵啊，嗰日係我成日都搭錯方向， 我都係啊。 但係咧，最吊鬼嘅係咧，你搭錯方向咧，你唔可以即係正常，我哋就咁過翻月台就得噶啦嘛。佢哋咧係好似係要 do 翻八達通噶， 即係當出咗去再入翻去。 係啊，如果唔係佢會 double 咗定唔知，因為佢唔 expect 你會從即係點樣係咁轉線啊，所以咧好似係會 double 咗呢啲錢嘅，所以你要就要。 睇清楚啦， 系啦，我就觉得有啲混乱嘅。 咁我自己又唔系经常搭轻铁出入啦。不过如果我有阵时搭轻铁咧，我都会主动去到问下其他乘客，或者问下站内嘅即系港铁职员，到底我去呢一个站应该点样搭咧？咁样咁有阵时得出嘅答案咧，佢都会同我讲有几条线系同时间去到我想去嗰个站嘅。咁我哋如果平时搭开譬如荃湾线、观塘线，咁你冇啊，得一条线啫嘛，系啦。咁我喺嗰度等，喺嗰度上咁样。咁但系轻铁就有少少唔同啊，我喺呢度等咧，可能仲有其他嘅线。咁啊，需要咧就同即系使用同一个嘅路轨啊吓，咁呢个大家就如果坐轻铁嘅时间咧，就多啲留意住啦。 我觉得轻铁系有少少介乎喺巴士同埋地铁中间嘅，因为佢又系一个站，跟住会有四五架车，但系地铁好少会噶嘛。咁但系佢嗰个行驶方式，佢又系用紧地铁嗰个行驶方式，所以其实我觉得都几有趣呢件事。 系，我都自己觉得同埋搭轻铁咧，因为佢够慢咧、反而你会真系同你会见到一下啲屯门居民平时系做紧啲乜嘢， 去睇佢哋 系啊。去看看他们做了什么，还有一个价钱来讲其实都 OK 的、我自己觉得，所以都可以选择一下， 大家有不同的选择的，希望就最重要的选择也多一 点， 等我们的市民广大的市民就可以用更多不同的方法，就可以选择到自己啱用的交通工具。 没错， 好，不谢谢阿峰，不谢谢船仔都即刻出了出去就跟我们看天气，不知道外面23度的气温底下，咁啊，嗱，话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出面嘅天气系点样咧？ 系、哦，今日咧就头先嗰五点零钟嘅时候，我 feel 到一两阵风啊。咁但系而家咧嚟到呢度，真系觉得有少少焗、哦，而且咧个天系真系冇阳光，系大雾咗好多嘅。 咁、大家留意啊，大雾咗啲啊，冇阳光啊，系咪真系体感都会凉翻啲咧？ 喂，呢度我可能着得夠晒，我又觉得唔算好凉，反而呢就觉得有啲焗嘅。係啦。咁所以同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而家系咪仲系四，属于中水平啊？ 三至四，又有低又有中。 係啦。咁如果系真系呼吸道有少少唔舒服嘅朋友呢，戴返个口罩出街就比较啱啦。咁同埋而家春天啦嘛。阿小白，你有冇觉得哎有呢一个叫春困啊，即系成日都好眼瞓咁嘅感觉呢？ 哦，有喎、啊。中医师成日都话春困可能因为都是湿啦，咁要去湿咯，成日都系咁讲咯。 系啦，其实咧春困咧，即系话我哋容易啲春天嘅时候眼瞓啦。主要个原因咧，有可能系因为你冬天嘅时候，你个身体想维持翻嗰个体温啊嘛。咁所以你个血管咧，其实系会收缩嘅。咁、但系而家天气回暖咧，你个四肢嘅血管咧就会慢慢扩张翻少少，咁令到我哋身体你谂下扩张咗，我哋需要嘅氧气就会多啲啦。咁、所以咧，我哋嘅脑部需要嘅氧气咧，即系应该咁讲，我哋供应脑部嘅氧气咧，其实系会少咗啲嘅，咁就会令到我哋嘅身体觉得，哎呀，有啲懒洋洋啊，有啲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呢、个时候咧，就好想吟一首诗啦，就系、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听唔听到雀声啊？ 听到啊，我哋呢度都好多雀噶，其实而家全香港都好多雀噶，我成日觉得。朝头早嘅时候， 系啊，我呢一面前就有只燕子喺我喺棵树嗰度啦，咁、所以咧。 係 exactly 喺我對面棵樹嗰度。咁所以咧，如果你即係又覺得有呢個春困啦，即係眼瞓嘅時候咧，其實多數就會覺得精神好難集中啊，或者頭腦就好似有少少昏地咁嘅感覺咧，咁就可以有幾個方法嘅。 嗯。 第一咧就係食多啲味精製嘅食材啦。譬如一啲全谷啦，或者系一啲未精制嘅杂粮咧，其实系比一啲精制淀粉咧多咗一啲膳食纤维啦、矿物质同埋一啲维生素 B 群嘅，咁、 哦、 就可以帮翻我哋出众翻呢一个新陈代谢啦。 即系食饭咯，系嘛？其实食饭都得啦，如果照你咁讲。 食饭食呢一个嘅薯仔或者番薯都 OK， 咁但系有啲人好中意食面噶嘛。 啊 面呢啲就係精製澱粉咯，有時，所以咧就最好就唔好食呢啲啦，咁就會容易啲消化，因為咁就又可以促進翻我哋嘅新陳代謝咁樣。咁另外咧就係食呢一個嘅蔬菜食多啲啦，譬如有即係生果啦，或者係一啲有富有膳食纖維或者係唔同植化素嘅蔬果咧，都係幫到嘅。咁第三咧就係食多啲有鐵嘅食物。因为咧食铁咧可以 铁质系 啊铁质冇错啦，咁就可以帮助我哋血红素嘅合成啦，帮助我哋红血球咧去输送氧气啊。头先讲到氧气唔够，所以先眼瞓噶嘛。 车厘子咁样 系啦，或者系一啲红肉啦、燕菜等等咧，或者菠菜啦，都有好多铁质噶嘛。咁就可以减少翻我哋身体觉得诶好攰啊，唔系好舒服嘅咁嘅感觉。咁同埋咧，顺便仲可以吸收埋维他命 C 添。咁你如果食呢啲食材嘅时候咧，譬如头先讲过嘅红肉啊，有时食埋猪血鸭血咧，其实你可以有维生素 C 嘅时候咧，又帮埋你有红血素，同埋又帮埋你吸收埋铁，即系头先讲嘅嘢。 系 咁啊，所以有几帮到手嘅。咁最后一样嘢，咁当然就系咩啊？饮水啦，系咪？咁 饮 水饮多啲就会开心啲啦，多啲水分咧，亦都可以帮我哋促进翻我哋嘅身体新陈代谢，又冇咁攰啦。 哦，不过晨早流落，听你讲又猪血又鸭血都惊惊地。你一讲猪红鸭红啊鸭血系喎，鸭血真系鸭血，鸭 血 系 喎，猪红咯，猪红咯，系啊。咁所以大家就唔使话即刻就哦咁啱瞓，我饮咖啡算啦。有时饮咖啡，有时啲人都觉得咖啡因唔系几好嘅时候咧，其实你由食嘢方面慢慢着手，慢慢调养翻自己嘅身体咧，咁样你就出眠嘅时候就唔会不觉晓啦。 啊，咁啊可以成日保持住精精神神啦。 冇错啦，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 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咁相对湿度咧就88%嘅早上嚟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齐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喺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嘅点唱讲出嚟，或者喺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好啦，早晨早晨，7点20分嘅早上，咁啊继续翻到嚟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咁啊亦都邀请咗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Mimi， 早晨。 系啦，咁啊除咗有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船仔睇完天气咧都翻咗入嚟啦。嗱，今日咧就想同 Mimi 讲一样嘢，就咁啱咧，船仔头先喺出边咧都好叻啦。咁啊讲咗呢一个咧，其实我哋食嗰啲饭系嘛，食嗰啲饭就可以令到我哋精神啲嘅， 系啦，因为食番薯 系啦，咁啊有嗰啲咩精制话， 即系唔系精制食物， 系啦，唔系精制嘅食物。咁啊今日又想同 Mimi 倾一倾咧，就系嗰啲粥粉面饭啊、米线啊、咩虾子面啊，咁到底其实佢哋嗰个热量各样嘅嘢咧，有冇啲地方我哋需要值得关注，或者我哋如果想light 少少嘅、健康少少嘅，咁又系咪应该点样去到排行咧？咁应该点样选择咧？咁啊，要等 Mimi 同我哋讲啦。系咪即系叫做食饭一定肥呢、這个又唔系咁讲啦？系嘛，本身都系啦，咁系啦。咁我应该点样注意食饭或者食面或者食其他嘢嗰个嘅卡路里吸收咧？ 好啊，好啊，好啊。嗱，咁啊，其实无论食饭啦，或者头先你所提及嘅虾子面又好，荞麦面啊、米粉啊、乌冬啊等等呢啲嘅话咧，咁第一样嘢嘅其实高唔高卡路里嘅咧，都要睇佢个脂肪先。 系 啦，如果佢个脂肪量高嘅话，咁其实都已经个面咧大大提升咗个卡路里啦。咁所以而家会可以好应变到嘅就系、是、有好多已经好识得讲非油炸咁，咁、 哦、 即系冇经油处理。过嘅话咧，咁嗰啲面咧，其实个卡路里就会低啲。咁但如果你话仲要去排行边啲面会再低啲卡路里，边啲面会高啲啲咧，咁其实就要再去研究一下佢哋嗰个蛋白质含量啦。咁 哇，咁复杂噶，原来、哦、即系唔可以话。我话呢一种面，呢一种嘅面线，咁系佢就系低卡路里，咁就未必可能。其实系咪唔同厂嘅出品咧，亦都会有少少分别嘅咧？ 嗱，呢个咧差别其实就唔系好大噶、哦，个厂嗰啲即系譬如你要做米粉又好，做米线又好，佢哋点都有一个基本嘅formula 嘅叫做嗰个 recipe 嘅，系争在可能有少少再 tune 下，咁所以令到大家都有啲唔同，但系基本上系好相近嘅，佢哋啲嘅营养成分系啦，咁就跟住之后就好容易睇嘅，即系你话边啲卡路里高啲，边啲卡路里低啲，咁如果系啲透明啊或者白色嗰啲嘅粉面类咧，咁、其实佢哋啲蛋白质会相对低啲嘅。 哦， 系啦，咁所以个卡路里又会低啲多嘅。但如果啲面去到可能系生面、蛋面啊，嗰啲黄黄地 啊，或者深色啲嗰啲，好似虾子面咁咧，佢哋嘅蛋白质相对就会高啲噶啦。 系， 咁、会唔会话食荞麦面其实点都健康过我食米线或者意大利粉嘅咧？ 嗱，咁要去睇下嗰个煮法，因为如果你再深入啲，你头先讲卡路里啦，咁卡路里其实好多时我头先所讲嘅咧，真系虾子面个卡路里会高啲啦。我好快脆讲一讲，如果同样大家都当食一碗饭啦咁，咁、我哋唔会话平时食开一碗饭食虾子面啊，净系食相等于得两啖饭个量，因为嗰个量会好差，佢好大又容易肚饿。咁如果大家都似一碗饭嘅话咧，卡路里嚟讲嗰个虾子面系最高去到三百几嘅。三百六十几咁样 嘅，咁多嘅 虾子面，我成日我以为好健康嘅添， 有虾感觉系嘛？ 蛋白质高，蛋白质都几犀利下嘅，系啊，等于食咗份半肉啊咁样样嘅蛋白质喺入面， 可以咁多蛋白质添啊，份半肉， 虾面亦都系好高。 咁如果你话一嚿嘅虾子面，即系平均咁样一嚿啦，咁啊，我系啦，其实佢又唔系话。即系对男仔嚟讲，又唔系话好饱肚，但系佢三百几个卡路里，原来 嗱咁又唔啱啦，因为一个嚟讲咧，佢系冇一碗饭嘅、哦，所以其实如果真正要食嘅，要食个几咁样样嘅，系啦，咁呢个都系一个令到我哋大家食嘢有阵时淀粉质会做错，点解我食咗呢个会慢慢肥咗咁多？点解我食嗰个会瘦啲？其实因为佢哋嘅制作过程，即系嗰个厂可以决定我100克为之一份，我45克为之一份，咁。其实你食嗰个面嘅份量就会有阵时弹跳得好紧要，有啲人食咗碗半饭嘅，相等于有啲人食咗等于半碗饭嘅啫咁咯，系啊，咁所以我头先讲，如果一统去睇话，大家都系统一咗去一碗饭嘅话，咁卡路里大致上即系譬如讲紧啲生面啊、米粉啊、米线啊、咕冬啊等等，佢哋都系200中啦，系嘅卡路里左右啦， 咁啊少过虾子面嘅。 冇錯，係啦。 咁、銀針粉咧，我常常好奇，因為我都幾中意食銀針粉，係啦。 嗱，銀針粉咧個問題就本身如果個面嚟講，佢唔高卡路里，但銀針粉有個弊點就係咩咧？佢要入喺出面油染滿曬油，係 啊 係 啊，油 冇黏埋， 係 啦。咁嗰啲油就令到個銀針粉嗰個嘅卡路里升高咗好多咯。 哦，咁如果我譬如我食之前，我一定会拎佢攞水灼一灼噶，霎一霎咁样噶嘛。 咁会好啲嘅，系会好啲嘅，系啦， 系 啦。 次次霎完之后咧，嗰层油都喺上面浮晒出嚟。 系啊，我都几中意食银针粉啊！但系我另外一个最中意食咧，就系米线啦。咁而家有好多坊间嘅米线店啦，有好多人话嗰啲油嗰啲汤底好油啊，或者系加埋条米线，因为米线油嘅话，其实都咁好肥噶，肥过饭噶咁样，呢个系咪真？ 如果又是讲紧同一份量，我当食一碗饭，我就嚟一碗嘅米线代替碗饭嘅话，卡路里差唔多嘅啫，系啦。咁但系咧，我就想讲，今日我哋讲一路路都系讲紧啲卡路里，其实我哋最要重要注意嘅就系嗰啲面嘅盐分，有啲系相当之高，吓亲人嘅。 有啲咩面嘅盐分会系好高咧？ 有譬如蝦子面啦， 系啦，菠菜面，譬如即系菜面呢啲，其实会唔会都要出现呢个情况噶？ 要睇下佢个名嗱，譬如好似蝦子面啊、鲍鱼面啊，或者有啲系讲紧日式嗰啲干乌冬条啊、干拉面嗰啲，其实个盐分都唔低嘅，有好多。所以而家咧，譬如日本嗰啲嘅干面条嗰啲咧，佢有写零盐分嘅。 系， 如果唔系嘅话，可能佢到几百至一千，即系食一碗已经差唔多我哋一半我哋成日嘅盐分摄取，其实相当之高，因为我哋仲有好多嘢都未食，仲要有阵时有埋个汤底，咁就会变咗个盐分真系可以超晒标，唔单止话会食肥，仲会食到血压高啦。 咁系咪话如果我咁样讲嘅话，我应该系食汤面好过食嗰啲捞面咧？因为好似话捞面嗰啲更加油，系嘛？ 会、那个问题油更加油之外就系、是、啦，我成日都讲，如果你系食一碗面嘅话，啲汤你可以选择唔饮晒，系咪？即虽然个汤可以好咸，但系如果你去饮少咗啲汤，其实相对成碗嘅盐分你会吸收少咗嘅，咁油分都会少啲。但如果你干捞面嘅话，佢通常嗰个味道都好浓郁，或者甚至乎真系硬咁样去加一包油落去嘅话，你就全部食晒噶啦，就冇话有个汤同你冲洗一下咯。 嗯，其实既然坊间都有啲叫做减盐啊或者零盐分嘅面啦，咁点解其实唔全部都用呢啲方法去制作呢？ 咁你冇盐嘅话，其实盐都可以令到条面条弹厚啲。 哦， 对啊，所以如果你有时冇咗盐嘅话，可能佢要转去啲面粉着手咯，啲面粉要可能高蛋白质啲，令到佢弹厚啲。好多嘢其实都系即系要加一啲嘅调味品落去啊，或者要特别选材用啲好啲嘅面粉，就系佢哋嘅面出嚟嘅口感会系点样样咯。 系，咁又好似 Mimi 头先所讲噶咯，如果佢将嗰个蛋白质但蛋白質提高咗咧，其實變相嚟講，佢雖然減咗鹽，但係個卡路里可能又會上升喎。最後 會啊會啊，因為而家市面有啲直頭又叫做高卡路里高蛋白質嘅面啊，咁佢就真係相對個蛋白質更高。咁但係另外而家亦都有好低卡路里嘅面，知唔知係咩面啊？ 都舉藥 面嘅潮流噶啦，係啦，就係舉藥面。 系啦，举药面即系暂时嚟讲就叫做最好嘅选择嚟噶咯，即系又少盐啦，少盐少卡路里系咪咧？ 系啊，佢系好低卡路里，得几个卡路里嘅啫。咁但系点解咧？因为佢系冇淀粉质喺入面嘅。 系 系啦，咁所以就 叫唔叫面啊？纯粹系佢样似面。 冇错，冇错，个样呃到大家。咁等于先前好兴西兰花饭椰菜花饭，咁佢都唔系饭嚟嘅，不过佢用椰菜花呃到整到碎碎咁，好似饭出嚟咁。系啦，咁所以举药面都系一个新潮流，话要吸淀粉质。就最好食举药面，咁又呃到自己好似食紧一啲面条，但系实质就唔系一啲淀粉质嘅食物嚟，咁啊卡路里非常之低啦。 系咧，廿秒到啦。咁我想问啊，如果我食呢个面又唔系好饱嘅话，有啲咩辅助嘅可以令到我食举药面都会有饱肚嘅感觉咧？ 咁咪其实。正餐嚟讲，真系要食翻正常嘅面嘅，反而举药面嗰啲咧，我就会建议下午茶有阵时都觉得几肚饿，但系自己 quota 又唔好大嘅话，咁可以去谂下食下举药面呢啲，去摄一摄个肚啦。 咁非常之好嘅提议吓，咁啊朝头早同阿 Mimi 倾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行车大桥被货船撞击之后倒冧的事故，搜救人员从水中打捞出两名失踪者遗体，仍然寻找另外四人。当局话，较早时恢复搜救之后，潜水员在倒冧水中的桥梁附近发现两名被困在车内的遇难者。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撞向大桥一个桥墩，导致大桥倒冧，多名在桥面施工的工程人员和车跌落水。马里兰州州长摩尔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件是意外，并非恐怖袭击。

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正在举行的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2024正选亮点包括特别展区艺聚空间、碰策展角落，以及于展会现场同全城各地举行的丰富艺术项目。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好醒目啊，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朋友，今日开始正式踏入呢个 holiday mood 啦，应该。 系啊，今日路路畅通啊，因为好多学生哥咧都已经唔需要翻学啦，咁所以路面上面咧就少咗一啲咧叫翻学嘅校巴啦，咁所以路路畅通，当然醒醒目目啦。 嗱，翻埋今日工，听日咧都正式开始复活节假期啦 ，Good Friday 啦，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探讨一下究竟。在复活节期间有啲乜嘢好嘢玩呢？香港有啲咩好去处呢？其实陆续都正式开幕咗唔少噶啦，包括咗我哋寻日讲过都有几样嘢啦。除咗可以去参观一下喺维港两岸嘅一啲好精彩嘅灯光汇影嘅 show 之外啦，咁亦都啱啱寻日去到八卦过咧，喺中环啊，就系咧翻去佢哋本身嘅老家乡，即系呢一个中环嘅海滨呢一个展区当中，就有 Art Central 啦，好得意，比我想象中咧多咗啲互动嘅元素，因为我哋以前感觉上咧去一啲哇。啊！真係好世界享負盛名嘅一啲藝術節啊，或者藝術展啊，就感覺上咧係入邊全部都係貴嘢啦，又甚或乎咧，全部都只可以外觀打卡啦，買都買唔到去啦，即係你去。去外国去探访一下阿 Mona Lisa 都有块红色嗰啲帐幕咁样围住佢啦，系咪？ 同埋好似望落距离自己好远咯， 系啦。 有时仲要咧睇唔明啊，有时佢太抽象咁样咧， 你就喺度个度数又唔够高喎。 系啊，我行入去就觉得可能我都系未够班咁样。 系啦，咁感觉上都觉得系啦，有少少距离感喺当中嘅。不过咧，寻日去到呢一个中环当中咧去做呢一个体验嘅时候咧，发觉唔系、啊 嗯。 今次呢个咧，当然佢哋选择嘅带嚟香港艺术品咧，都真系相当之亲民啦，非常之可以大家打卡打得开心之余咧，真系有少少嘅领会嘅。其中一个重点嘅 highlight， 我觉得都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其实咧，我哋寻日去到传媒预览嘅时候咧，都唔系个个第一时间即刻冲入去试噶。咁咧就话说咧，喺呢一个嘅一入门口嘅位置，基本上咧都已经见得到咧，就系日本艺术家，就系沙山电子，佢系非常之出名嘅呢一个演艺界嘅一个活动嘅艺术啦。咁呢个装置系点样嘅咧？有一位嘅演艺人员，佢会着咗一条好靓好长嘅红裙，长到咧系占地都相当之大嘅地方。你可以幻想系即系我哋成个直播室咁大嘅范围咧，都系佢条裙摆嚟嘅。 Wow. 咁就大家離遠就已經好 wow 啦件事，咁已經開始影相啦。影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咁就有介紹就話咧呢一份嘅藝術作品咧係歡迎大家走入去佢嘅裙底入邊玩嘅。咁我就。 但系人哋坐咗喺度， 究竟裙底有啲咩嘅探索咧？定还是会有机会成为裙下之神 咧？嗱，咁就当然嘉明唔会将呢一个嘅惊喜泄露啦，天机不可泄露。不过咧，佢所做嗰个嘅实验有趣之处咧，就系、是、其实呢位艺术家点解会做呢一个咁靓嘅裙摆出嚟俾大家入去尝试玩呢？就系、是、个感觉上，你大家都喺同一个空间，都喺同一个展馆入边啫。但系原来咧，你入咗去裙底。一塊布之隔咧，就好似製造咗一個好完全唔同嘅空間咁樣，帶俾你嗰一種嘅安全感啦。你所做嘅行為喺群外，即係大家都係一齊去到參觀呢個嘅活動嘅時候，同你有一塊布隔住，好似冇人睇到，有翻啲私隱度嘅時候，你所做嘅行為又有好唔同嘅效果，咁係好值得大家去探索一下。 佢可以同時幾個人喺個群底嗰度， 最多八個， 最多八個， 幾多 係啦，最多 會唔會蕩失路嘅都幾大喎嗰度？ 大㗎，不過有終點嘅，嗰件事係你會揾到一個 直腳。 值得你去留低嘅地方， 哦， 系啦，咁同埋入边咧，除咗系有嘢睇啦，有嘢做之外咧，系有一阵薰衣草嘅香气， 哦， 我只可以泄露咁多住啫， 咁就好啦， 系啦， 因为我都幻想自己如果喺个咁大块布入边行嘅话咧，会唔会有啲古怪味道？即系会唔会多人行咧又冇洗啊？ 或者你惊入边有啲焗，有啲汗味咁啊嘛？ 系啦系啦，咁啊冇啦，应该安心好多。 我估阿嘉明去嗰地方咧，即系 Accenture 啦，就比较、我成日以为热啲啊，因为佢始终喺中环海滨嗰度帐幕咁样啦、但系琴日如果以晏昼嚟讲都廿零卅度头啊，都还可以系嘛？ 非常好噶、因为入边都你感觉上好似入咗会展咁样噶， 哦， 即系嗰个形象你唔会觉得真系好似以前睇马戏嗰一种嘅帐幕咯。 佢帐幕有冇自己再添置一啲空调装置？ 系有嘅，所以行得舒服嘅。 凉少少，如果唔系大汗搭细汗，因为我估咧佢其实想分流啊。嗱，嘉明又去咗呢个 Art Central 啦、我咪喺 Art Basel 嗰度嘅。 系咯， 其实咧有啲朋友咧两边走嘅、即系真系好全城嘅一个艺术人咁样啦，咁 Art Basel 嗰边又疯狂打卡啦，原来咧 Art Basel 下一站咧就去到咧瑞典定系瑞士，我冇记错，因为同行之间即系潮神魔嘅 Christy 咧，佢话诶我今日咧嚟香港嗰度打个卡咧，我下一站咧我有飞啦，咁样你知嗰啲拍旅游节目嗰啲朋友仔好开心，我有飞啦，咁啊原来咧呢个展览咧就会环球 worldwide 咁样去做嘅，咁啊可能下一站就已经去到欧洲嗰度咯，咁、但系佢都话香港嘅呢个巴Art Basel 咧，就係、是、比较密集啲嘅啲展品，就唔使你话行好多步先去到另一个嘅艺术装置或者另一幅画作嗰度咯。咁同埋香港好好嘅如果你唔識嘅嘢咧，佢隔篱有个 QR code 你一嘟就会知道入到佢嘅 gallery 啦。譬如琴日睇得最多就係奈良美智咯，奈良美智今年啲画就比较盛行，比较大嘅三大嘅一啲 gallery 都有引入啦。咁即係都係嗰啲传统㗎啦，下面咧就做展览，上面就做拍卖啦，你都知道艺术创投个价值带嚟香港嘅收益都好庞大噶。 再加上上一轮先至有个新嘅艺术界嘅数字走咗出嚟啊，就话咧上年全球嘅艺术品拍卖嘅状况咧，环球麻麻地，但系中国销量相当之高，撑得起成个市场。 咦，叻啊！ 系啊，好叻叻。咁其实除咗艺术嘅装置之外咧，近排都会即系探讨下，其实有啲咩家庭嘢可以做咧？因为除咗话可能有时会惊啊，带啲细路仔去会唔会又搞住人哋啲嘢？都唔系嘅。儿童嘅导赏团都真系有喺度嘅。譬如话喺翻中环呢一边嗰个咧、基本上每日嘅两点钟晏昼时分咧，就会做翻一啲俾小朋友专属嘅导赏团，五岁以上就已经可以参与噶啦。咁所以如果系家长们又想小朋友尝试下去啲艺术馆啊，或者感受下呢啲艺术氛围嘅话咧，唔紧要，有专业哥哥姐姐带住佢去嘅、 其实都几开心。嗱，小白同船仔可以同你哋讲埋呢一个嗱，大家都会去打卡睇光弹啦。我因为我早两日都听到阿 Vicky 同埋船仔相约去睇下嗰个光影嘅世界啦。喂，除咗咧，除咗嗰个光弹之外咧，维港咧真系都几繁忙啊。话说咧，呢个中国帆船赛咧，琴日就揭幕啦。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维港嗰度咧有啲好靓。靓嘅帆船咧，就会啊去叫做表演俾大家睇啦，或者佢哋其实喺度角逐紧一啲嘅殊荣啦。咁有阵时我哋睇呢啲扬帆出海咧。 其实都几诗意。 系咪朝伟玩嗰啲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朝伟、啊啊啊啊啊、玩。但系朝伟呢一两年就冇玩啦。当大家知道佢玩嗰样嘢嘅时候， 佢就唔玩 。 或者自己匿埋第二度地方玩。 啊啊、你如果有睇到阿朝伟同阿 Pixel 影嗰张相，你就知道佢系其实佢系想处于自己一个沉浸式嘅空间嗰度嘅。佢唔系好想你去打搅佢嘅。当你去打搅佢嘅时候咧，佢就唔玩咯咁样啦。咁呢个都好盛大嘅，因为都系呢、這个即系全球数一数二嘅手表品牌 sponsor 呢个活动啦。咁如果你话喂市民经过嘅时候，你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打卡嘅帆船可以俾大家睇到啊吓。咁啊有一个叫做 Happy Go 号啊，咁啊瞄准呢个 IRC 嘅竞逐赛嘅冠军咁样啦。咁啊即系香港都有队伍出战嘅，咁啊国际之间亦即系内地方面亦都有代表出战。咁啊其实都即系维港两边都好繁忙 啊。其实讲翻过去九龙区咧，都系继续留翻喺维港附近啦。咁啊，去埋西九啦，好唔好啊？西九都好多即系屋企人一齐玩嘅东西嘅。咁啊，又可以咧一路系望住维港打住卡，又可以玩住其他参与嘅东西。咁其实咧，西九嗰块大草地咧，往年都系圣诞节咪有棵好巨型嘅圣诞树，都好抢眼球嘅。今次咧就换咗一啲幻影泡泡啊。咁佢呢一个嘅泡泡球咧，大个 size 都系即系媲美得上 Team Lab 嗰啲蛋蛋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好巨型嘅。咁然之后成个大草坪咧都系有呢一啲幻彩，好似你当吹泡泡嗰一种嘅幻彩， 系咪都会着灯噶？佢嗰个 夜晚嘅时候系会嘅，咁、哦、所以日头去同夜晚去系两种唔同嘅感受。 泡泡龙都可以去打卡度。 系啊，突然之间唔知你讲边只泡泡龙， 系 你知而家多咗， 系啊，我知啊。 咁嗱，讲翻西九方面咧，佢而家就做紧呢一个咧叫做西九加分嘅艺术节啦。咁分就当然系好玩嗰个 FUN 嘅分啦，全部都系啲一家大细啱玩嘅东西嚟嘅。咁啊，唔净止喺草坪啦，直头去到佢哋嘅艺术公园之余啦，自由空间啦、戏曲中心啦，都有啲唔同咧。你当系三代同堂又好，四代同堂都好啦，都系一齐去享受一下嘅一啲嘅活动嚟嘅。包括咗我头先讲过嗰、那个。即系纯粹斋影相都已经好开心嘅打卡位啦，咁另外咧都有啲几有趣嘅嘢嘅，譬如话咧佢会有啲工作坊咧系家庭工作坊一齐玩下粤剧化妆啊！ 哦，粤剧化妆可以试下， 系 系咪大人都得嘅，定系话净系小朋友？ 一家大细一齐玩嘅， 哦，咁都 OK。 即 系 如果小朋友帮妈妈化个京剧妆嘅时候，会系点样样咧？咁又、 啊、你如果真系你个女帮你化咗，你会唔会够胆喺成个西九咁样行走咧？ 我会行走15分钟，然之后即刻落妆。 哦，我都会行走15分钟嘅。 系啦，都会嘅。咁另外茶馆嗰边咧，又会有啲家庭嘅专场啦。咁甚至乎咧，嚟紧其实嘉明今日都会去试玩一样嘢咧，就系佢有一个嘅演出啊，叫做 B B 车一族，就系 Pram People 呢、个都系外国嘅一个行为艺术嘅组织带到嚟香港嘅一个活动嚟嘅。咁其实香港版系点样样做咧？咁今日都会去真系试下探讨一下。咁基本上咧，你当系去嗰啲 Silent Disco 咁样样咧，所有嘅参与嘅演出者啦，即系我哋呢啲都系下期嘅都系演出者。 Silence 好玩嘅， 系咩嚟嘅？ 即系嗱，你喺 可唔可以介绍俾我哋成个嘅听众认识下？ 嗱、啊，你入到去呢个 Silent Disco 都系一个 party 地方专区嚟嘅，不过入到去嘅人咧，个个都要自己带一个耳筒，带翻一对嘅 headphone， 咁、所以咧，你所听到嘅音乐同同场所有其他一齐参与嘅朋友咧系一样嘅，大家都系听紧同一类嘅音乐、 哦， 但系咧出边嘅人因为冇带耳筒，就完全系乜都听唔到，所以就系Silent 啦，咁所以咧喺完全冇音乐喺扬声器播放嘅情况之下咧，入边就个个都系戴住套 headphone 咧，就任你自己发挥去跳舞啦，做你自己想做嘅 party 嘅嘢啦， 咁样搞笑咯个画面，即系外边啲人睇咪好搞笑， 外边就觉得做乜嘢啊你哋，但系入边啲人会好 enjoy 嘅，因为你自己先至听到嗰啲音乐，先至听到究竟而家个指令系啲咩嘢，咁大概系呢一种嘅指示啦，就会喺呢一个嘅 B B 车一族香港版嘅演出当中咧，就系获邀请或者系参与作登记咗嘅朋友就会带住呢一个耳筒啦，咁耳筒入边咧应该就会有一啲嘅声音，有一啲嘅指令话俾你知，跟住呢一个环节要做啲咩嘢嘅。咁所以咧，当其他嘅观众或者系行过路过想睇下演出嘅朋友，你当一个快闪演出咁样样去睇咯。咁就会见得到，咦？我哋可能会有一啲一起做嘅动作啊，又或者大家都会揸住架 B B 车，咁啊演出组织咧就会帮你将呢个 B B 车变身，变成一架咧好多好闪灵灵啊，好靓啊，好多扫扫嘅一架 B B 车。咁呢个道具咧就成为咗好重要嘅一个关键位。 即系你会参与嘉明呢、這个？ 系啦，我就会推埋我架 B B 车同埋我个 B B 一起去参与试玩下呢件事啦。 期待你今日出嘅 I G story 啊！ 多谢你。 오늘기쁜음악은구름한점도없이 fly high Cuban 啊，嚟自韩国嘅新人啊，新歌叫做 Really Like You。 嗯，嗱，咁啊，嘉明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睇翻个世界嗰度，仲有首届嘅国际莎士比亚嘅剧节啦，咁样，咁啊又会揾嚟嗰啲亨利五世啊、利尔王嗰啲啦，去喺 全部经典啊， 系啦，可以俾大家去睇睇啦。咁啊，除此之外，当然唔少得，哇，呢个劲抽啦，就系咧呢一个啊。香港啊，亞洲香港國際電影節啊，亦都喺今日嗰度開羅啦，咁都係即係今日係世界首映噶啦，有某幾部電影作品啦，咁啊，喜歡電影界別嘅你咧就唔好錯過啦嚇，再加上近排香港電影金像獎啦，見到啲各族嘅。影后啊，即系有份角逐影后嗰啲靓女们咧，全部都影晒 poster 啦吓。 系 咁啊，唔知边一位先系你嘅心水咧？ 讲到呢一个嘅开幕电影咧，其实嘉明都觉得几有趣嘅，就系吴君如同埋 MC 嗰一部啦。 系啊， 个话题性都几多嘅。 系一个子弟恋啦， 系 啊。但 系 原先张天赋又谂住呃佢噶，谂住 又 系传说中我哋八九十年代嗰啲港产片啊，嗰啲搵有个后生仔小鲜肉搵个御姐。跟住諗住啊騙財咁樣啦， 嗰件事都幾有趣嘅，因為咧我哋成日咪聽好多電話騙案啊，嗰啲即係騙情嗰啲咧，咁都係集團式嚟噶嘛。咁佢有趣嗰樣嘢咧，就係因為話説吳君如嘅角色咧，佢就係一位喪夫嘅婦科醫生嚟嘅，專業人士嚟嘅。咁但係咧就係透過呢一個網絡上面咧，認識咗咧係呢一個詐騙集團當中嘅新手。就係、是、 MC 張天賦。 咁究竟 MC 佢係新手嘅角度嚟講，佢肯唔肯即係呃得落阿君如咧？佢會唔會都有少少覺得，哎呀，有啲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咁樣咧？ 文書有啲影評人睇完之後話，臨尾會眼濕濕嘅。咁究竟係咪少中有淚咧？啊，等待觀眾自己入場去細味一下啦。 晨光第一線，船仔。 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养猪场啊？我自己咧就成日对于即系农场啊，譬如有牛啊，有羊咩咩地方咧，我嘅内心见到动物系好高兴嘅、 嗯， 但系咧见到佢哋嘅地方咧，有时有啲味道咧，我又觉得有啲难以接受。 嗯， 系啦，咁但系咧，而家原来内地有一个26岁嘅女大学生毕业咗之后咧，佢竟然走咗去养猪、啊。 诶、欸？即系开养猪场啊！ 佢又唔系开养猪场，但系佢去打工。 哦， 即系其实咧，其实佢都唔系一个低学历嘅人士嚟嘅，因为佢系云南师范大学嘅汉语文学系毕业生嚟嘅。 嗯， 咁所以其实你都谂到都算高。 系咯， 高学历啊，咁样点解会走咗去养猪咧？佢就话咧，因为觉得工作压力同埋呢个办公室文化令到佢好焦虑，所以最尾决定咗辞职啦。但系咧，我本身喺度谂紧，咁系咪养猪好多钱啊？如果唔系，点解会投身呢？其实我唔知内地嚟讲算唔算高人工？佢月薪系得5000蚊人民币咯，咁算唔算高人工咧？ 咁又唔算高人工，但系又唔系最。 少人工嗰批， 以佢嘅學歷嚟講，就應該唔算高喎。 係，通常咧呢一類型，譬如啲尖子大學生咁樣，佢就去從事一啲社會上邊大家認為好特別嘅工作，佢哋突然之間去參加嘅。通常呢個發展就係因為佢哋將一啲譬如高科技或者營運嘅新概念咧，就注入咗入去呢一個嘅新即係舊嘅工種入邊，咁令到呢樣成件事活化咗嘅。即係例如譬如我講通渠啦，即係廁所馬桶嗰啲通渠咧，其實由以前我哋淨係攞住個嗰啲泵泵泵泵泵泵完之後咧，咁啊泵啊泵到泵唔到啊，由佢換渠，直至到而家其實你諗下都發展咗好多年，就係、是、用科學咧去到泵呢一啲嘅渠，咁亦都係一班即係真係大學生，佢哋用咗啲物理嘅方法去到做咗啲泵出嚟，嗰啲係全部電子嘢嚟嘅，咁但係其實佢哋都一樣揾到好多錢，所以我初頭諗咧，聽船仔講到一個養豬嘅工作，係咪因為佢哋有啲新嘅方法、新嘅點子，例如一啲新嘅培育豬嘅方法，又或者新嘅品種嘅豬係要由佢哋去到養先至可以揾到大錢，我會咁諗啦。 嗱，呢個就唔係佢個原因嘅，佢純粹咧係真係因為個壓力好大咁啊，佢又可能嗰陣時養豬業就唔係話好多新人入行啦，咁就會俾佢入行。佢都話咧，其實係一開始咧要學曬豬嘅習性啦，要點樣餵佢啦，點樣幫佢注射疫苗啦。見豬咧係多過見人嘅，即係身邊全部都係豬嚟嘅。咁但係佢就話啦，嗱，其實同埋咧，因為佢係一個叫做封閉式管理啊，你要隔離咗三日咧先可以入到呢個養豬場嘅。 哦， 係啦，就防止你有啲病帶俾啲豬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你諗下佢kind of 係隔絕咗生活嘅，係啦，咁每日咧仲要做嘢做八個鐘啦。如果佢嗰啲豬要生 B B 嘅話咧，仲要成晚喺佢身邊嘅， 接生添啊， 係要幫佢接埋執埋胎盤嘅。 豬媽媽， 係啊， 跟住豬媽媽生好多個， 培月都要做埋喎， 係啊，連培月都做埋㗎， 跟住又養埋 B B 仔喎， 係啊，即係我諗到，我就心諗嚇，咁真係咁開心咩？佢話佢未試過做到一份工咁開心， 可能有啲滿足感咯， 係 喎，係啊，再將只豬仔送翻去屠場咁樣，即 係 成個生養死葬都一次過咁樣，即係最好啦，復活節啊最好。讲呢啲啦，清明节啦，复活节，一年系啊，一年我净系够胆喺呢啲时间讲下啲生生死死嘅咋。 我又咁话，我屋企嘅工人姐姐咧，佢喺老家真系有养猪噶。咁佢有同我讲过咧，原来喺即系养殖嘅咁多种唔同嘅动物嚟讲啦，又甚或乎咧，佢亦都有一个小农场嘅，咁会种下米啊，种下蔬菜啊，咁样样即系自生咁样样啦吓。咁但系咧，佢就话原来养猪咧个成本系相当之高嘅，你买一只大嘅猪乸翻嚟，预咗佢会生 B B 嘅话咧，嗰、那个成本贵，你要俾好多嘅嘢食去养大佢啦。 系 咁，然之后如果佢好彩嘅，肥肥白白嘅，真系生到一寸嘅猪仔嘅话咧，咁你啲猪仔就可以逐个出去卖啦。咁呢个就系佢哋期望嗰个投资嘅回报。咁、但系本身嗰个成本咧，因为啲猪哨啊，猪要食嘅嘢好多啊，咁所以你净系摆嗰个嘅投资落去买嘢食俾只猪咧，都已经去咗好大嚿嘅成本。咁所以仲要最嬲尾，佢系唔系真系可以生到 B B 啦？佢系唔系真系可以肥肥白白地生到健康嘅 B B， 再去卖出嚟有翻个你自己目标嘅价钱咧，都系几大嘅投资嚟。 所以你姐姐就过咗嚟香港帮你手啦。 系啦，佢就将 一个咁嘅 钱 蚀底下， 搵钱去养猪。 系啊， 系咁头先咧，我都喺度谂紧啦，点解呢个女仔就话要转嘛？头先就讲到公司压力嘅文化啦。原来咧，其实内地好多青年咧，因为就業率比較低的緣故，他們個個都走了去說做一些叫做我不需要用腦的體力活，而且呢入面有好多唔同社交平台呢堆嘅标签都话啦，啊究竟我做过啲乜嘢呢，做过清洁员啦，做过一啲快餐店嘅经理咁样。佢哋发现呢係开心啲嘅，因为唔使面对一个职场嘅文化。咁、又觉得啊，其实都唔需要你话个标签话好似做呢啲嘢差啲，唔系嘅。其实佢都话每一个人呢，每一份工都有佢哋嘅重要之处啦。咁、所以呢我就话啊，其实不如大家就唔好理呢啲所谓嘅标签，搵一份自己鍾意做嘅工呢，咁样先是最重要的。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零九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早晨好，大家好。 系咁啊，隔晚 听众 系啊，隔晚美股又升啦，咁啊，睇嚟咧个升势都有机会持续，因为其实咧，美股就好似 Dicky 上个礼拜嘅预测都系啦，咁啊高位整固啦，以至咧就系、是、大家都观望紧一啲嘅关于美国方面嘅。数据啦，咁有机会左右下美股嘅表现，但系调翻转头就 Good Friday 啦吓，咁佢哋都放假，系啦，咁估计即系港股呢边手，大家都系放假 feel 啦，唔知系咪咁，交俾 Dicky 帮我哋睇睇佢先，唔该你。 好啊，咁啊，寻日嚟讲咧，就美国股市都即系经过连日啦，我哋可以用调整嚟形容啦，终于咧又有翻啲反弹，咁但系人哋其实咧就系点啊，高歌猛进，高位整固，略为回吐之后又再创新高，因为咧。即係涵蓋面最闊嘅 S&P 500指數又創新高啦！雖然咧嗱，唔好忘記啊，當中咧其實有啲股份表現都即係麻麻地嘅，譬如話近期嚟講啦，我哋如果成日都係講嗰即係美股七紅咧，有個別嘅公司表現咧麻麻地，好似 Apple 咁啦。最近就講緊就即係喺內地嘅銷情啊麻麻地，咁再加埋咧，本來就傳話呢一個佢 AI 啦，可能都會用一啲即係內地嘅合作方啦，包括係可能百度啦，咁後來又就澄清咗冇咁回事，百度股價跌，咁蘋果股價咧表現都麻麻地，咁仲有嚟緊禮拜尾咧，咁亦都有啲通脹數據，咁當然啦，即係無論通脹數據點都好，喺上一次聯儲局議息會議咧，咁既然已經係即係開宗明義講到明咧。今年咧係有三次嘅減息嘅空間，咁而三次減息空間之餘咧，亦都咧上調咗經濟嘅展望，即係呢個即係上次聯儲局議息會議嘅內容啦。咁所以基本上咧就大家都會覺得，即係無論啲數據如何咧，其實咧都有機會咧就減三次息，只不過係講緊係即係開始嗰下係六月啦，嚟七月，咁所以咧就基本上都係仍然都係大家都係瀰漫住一個幾樂觀同即係正面嘅情緒咯，喺外面。个股市，咁所以咧就即系又系嗰句啦，即系回少少噶咋，跟住又再升过啦，咁所以我谂暂时都系大家都系按兵不动啦。即系如果你话已经揸咗啲例如美股挂钩嘅一啲 ETF 啊、MPF 啊，我觉得都可以仍然系即系唔需要太过担心嘅。正所谓升市就唔好惊，啊跌市先至咧，我哋反而咧就要系认真啲去处理同对待咧，系嘅，呢个先系一个正确投资策略，系啦。 系咁啊，转个角度睇翻港股方面啦，港股琴日要跌225点，不过咧北水趁机捞货吓，全日吸咗65.6亿啦。咁啊，即系腾讯其实带住个港股唔使跌咁多嘅原先咁样，咁但系冇办法啦。咁啊，阿里嗰个分拆消息就都几影响大市嘅一个状态啦。OK， 咁啊 ，Dicky， 不如都交俾你去讲埋港股嘅情况究竟点睇？至腾讯，睇翻 ADR 都继续喺300蚊楼上都有啲支持。咁啊，你睇法系点咧？交俾你讲啦， 好，頭先你都講咗兩隻重點股份嘅消息啦，咁講到就話菜鳥，即係話阿里巴巴咧，而家就唔拆分拆上市住啦，咁當然啦，即係呢件事一宣布咗咧，你話對阿里嘅一定有啲影響噶啦，對港交所、對香港所有嘢都會有啲即係負面嘅影響，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呢一刻未適合咁。將來啦，就係睇下幾時會有機會再卷土重來啦。咁但係短線即時嘅反應咧，就即係話期待已久嘅一件事咧，就唔能夠發生。咁呢個當然對佢股價帶嚟影響啦。咁如果你話講到騰訊咧，之前嘅業績咁的而且確都係算係唔錯啦嚇，仲有即係話一個。咁強現金流嘅公司嚇，仲可以即係以一間科網嘅企業嚟講派咁多息，仲要再加埋即係回購嗰個嘅金額咧，即係驚天動地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咁樣都唔收貨嘅，咁都無話可說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幾樣嘢加埋啦。咁所以就變咗都明顯地見到騰訊咧就個股價比較硬淨啲嘅。咁仲有頭先阿歐都講，其實呢段時間雖然個港股咧即係都叫做係經歷咗由14800啦。见底回升啦，一浪高于一浪反弹啦，形态上就我哋讲好似个头肩顶嘅形态，即系话而家都去到一个 重要嘅阻力區域嘅，佢喺即係之前曾經升到去誒17,122嘅呢啲位置。咁但係咧呢段時間其實北水咧，如果純粹講流入港股咧，第一其實累積一路都係一個淨流入，第二有個別啲。股份包括剛才都講啦，騰訊呢其實流入嘅金額呢都唔係少嘅，講緊都即係8億幾，咁所以都係反映得到即係內地投資者其實喺而家呢一刻呢雖然話就話即係可能佢哋都會通過唔同嘅方式去即係分散投資呀、各樣，咁但係亦都見得到呢佢哋對於即係港股嘅呢一個睇法呢其實都仍然係少少樂觀正面嘅，因為畢竟即係話經歷咗一個都幾長期嘅跌市，咁而開始真係有啲明顯嘅反彈，再加埋亦都有啲政策嘅配合，甚至乎貨幣政策咧，亦都仍然有一啲即係寬鬆嘅空間。雖然啱啱最對上嗰轉就五年期貸款市場利率就冇喐啦，咁但係再之前減咗噶啦嘛，咁所以即係拉雲嚟講咧，都叫做嘅氣氛咧都係改善當中嘅。咁所以即係港股亦都即係同我過去嗰個零兩個禮拜睇法都冇乜太大差異，就係話都否極泰來啦，漸入佳境咯。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比較高歌猛進嘅外圍美股啊、日股，今日真係好難去比較。有陣時又唔好同人比啦，即係同自己比就開心啲咯，唯有。 冇錯冇錯，咁啊嗱，講完咧美股市場、港股市場，今日咧仲有四分零鐘時間咧，同 Dicky 咧。讲下啲艺术创投嘅嘢啦，因为咧听日都放假，咁啊只要你入咗艺术展啦，而香港个艺术创投个领域咧都好宽好广，深度咧亦都好有喺度嘅。OK， 咁啊 ，Dicky， 我知道你艺术展都入去观摩下，咁啊有冇买啲艺术品翻屋企收藏下？ 咁啊嗱，当然啦，即系喺我嘅角度咧，即系一年一度啦吓，即系特别巴塞尔艺术展啦，即系 Art Basel 啦，咁同期。都 Art Central 啦，咁其實真係我哋香港城中城市，因為點解咧？即係第一日即係所謂VIP Preview 咧，我已經忍唔住咧，就已經入咗去睇啦。尋日係第二日，我亦都兩日咧都有去到會議展覽中心，咁都未睇曬，因為都兩層嘅展館，咁其實都真係目不暇給，實在太多藝術嘅一啲嘅作品，亦都有好多啲好享負盛名嘅，即係沙馬啊，即係大家好中意。嘅一啲嘅藝術家啊，樂敏君啊，即係總之大家一定會睇到係目不暇給嘅，總之就行咗成兩日啦，咁我都仍然係好似即係睇咗冰山一角咁樣，都唔知點搞，今日又要再去，都睇下唔知睇唔睇得曬。咁但係我諗即係都係好開心嘅，因為去到周邊，譬如話見得到附近酒店啊，或者係附近啲餐廳啊，哇！咁就真係即係坐滿曬人，即係嗰種好繁華嘅璀璨嘅金融中心、藝術中心嗰種感覺咧。就翻曬嚟啊！即係所以就即係需要呢啲城中城市咁，同埋亦都應該咁講啦。即係巴塞爾藝術展，即係過去咁多年以嚟，其實即係都係非常之咁成功咁舉辦啊！香港呢、這個都係好關鍵嘅，同埋又係啊！即係而家睇啲城市咧，最緊係點啊？係行內嘅人做行內嘅嘢，咁一定成功㗎啦。如果你話唔係咧，咁就難搞啲。咁所以就真係唔需要擔心啊！即係就算你話買唔買飛入場好呢？咁如果你問我一個意見呢，我就覺得係點都入去行返兩個圈啊，即係令到自己呢，即係啲藝術嘅氣息高返啲，跟住精神狀態又好返啲，跟住投資嘅即係暢順度呢又會高一啲。 係啊，咁入去睇下啲網紅啊，嗰啲直播主點樣打卡呢，我都覺得係一種另類嘅藝術體驗嚟嘅，因為 你就睇下啲靚女點樣影相啦，我就都有留意，但係即主力都係睇啲藝術品嘅，同埋亦都要講，就係除咗啲畫咧，好多裝置藝術，今一次嘅巴塞藝術展有好多裝置藝術咧，都真係目不暇給嘅，即係亦都相當具創意，亦都即係對於譬如話歐歐你都係即係藝術界噶嘛， 睇下啫， 咁啊係即係睇多啲咧，就可能係講嘢都再叻啲。雖然已經好叻 㗎啦，係啊，咁啊真係有多啲 inspiration 啦，即係我估話各個維度都係咁。頭先 Dicky 講，譬如裝置藝術嗰層咧，就喺三樓會多睇一啲啦。咁啊，一樓就睇到，即係一入到去就已經見到，即係國家級嘅大師傅岳敏君先生嘅畫作咧，其實睇岳敏君已經夠你睇五分鐘，跟住每個 gallery 嘅 booth 留五分鐘，你都喺嗰度都根本可以叫做沉浸式咁樣娛樂到自己大概一日兩日都不為過，啱唔啱啊 ，Dicky？ 係啦，咁啊仲加埋嚟緊又即係復活節假期啦，咁呢段時間咧一家大細去咧就仲更加好啦嚇。 嗯，咁啊可以將啲藝術文化素養咧傳承落去俾下一代咧，都係一件好事。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黃德基先生同我哋分享咁多，下個禮拜再同 Dicky 傾偈，多謝你，拜拜。 Thank you， 拜拜。 贸发局热线 TB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思芬喺度噶。香港贸发局一直致力咧为企业咧开拓本地同埋环球市场嘅机遇，当中 Fashion Hong Kong 咧更加系香港贸发局向内地以至系国际市场一连串唔同类型嘅推广活动。今朝早啦，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李家邦先生 Breffitt 咧，就为大家分享咧最新嘅动向同埋成果噶噃。Breffitt 早晨， 早晨，早晨，思芬你好。我哋喺 Fashion Week 期间咧一直都马不停蹄，为咗本地时装同埋时尚生活品牌咧，提供海外嘅推广机会。我哋趁住巴黎同埋上海时装周嘅期间咧，分别喺当地举办咗 pop up 快闪店。例如巴黎快闪店嗰个活动咧，我哋特别咧就以推广香港可持续时尚以及生活产品为主题啦，针对各个品牌嘅定位同埋定价，定制切合当地偏好嘅一个市场嘅策略。我哋嘅快闪店咧，选址系位于巴黎市中心第一区嘅圣奥洛雷市场街设计区，邻近主要嘅购物区奥斯曼大道。地点咧相当接近各个巴黎时装周同期嘅贸易展览会，希望咧就吸引到当地嘅消费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时装买手。我们亦都在现场那里举办了两场酒会，邀请当地的媒体、买手、百货公司等等，希望他们去到现场认识我们11个香港的设计品牌背后的设计意念，希望可以帮到这些香港的品牌开拓国际市场。其中有些香港的设计师亦都亲身飞到去巴黎出席这个交流活动。而在上海方面，我们亦都乘着上海时装周期间的买家人流，特别设立了一个具备 B2B 和 B2C 元素的推广活动，展示了5个香港休闲时尚的品牌。我们同当地极具运动换美风格的多品牌零售商合作举办为期21日的一个快闪店，给机会品牌在当地作前线的销售，了解当地的市场反应，为了香港的品牌开拓内地的零售市场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我们亦都邀请了很多位的国内的 KOL 就来打卡，为了我们香港的品牌作宣传。同时间，我们亦都安排了香港的品牌参与上海时装周官方的 showroom 活动，希望帮他们可以接触更加多的业内买家，拓展国内的商机。 以看来各地的时装周举办的周边活动内容都非常之丰富，而且中国内地市场也都是商机处处。 没错啊，内地的市场相当庞大，我们贸发局当然会继续支援香港企业在内地的推广。啱啱喺过去嘅3月咧，我哋喺上海嘅 CHIC 即系 CHIC 呢一个展览会咧，春季展就设立咗一个 Fashion Hong Kong 嘅香港时尚馆，带咗咧19间香港嘅服装企业同埋设计师品牌去参展。咁当中海外参展团咧，以香港馆咧规模就较大，吸引咗相当多嘅买家同埋人流。同时我们当然不少得的就是安排商贸配对，可以帮助到参展的香港企业接触更加多的内地买家。另外我们为了更加有效地宣传香港企业，除了大会安排的访问之外，我们也都有内地的媒体到场作即时的采访，当地知名的时尚媒体等等也都有报道香港馆的盛况。贸发局同时也都很荣幸得到大会颁发产业推动奖。 其实除了实体展览，我知道贸发局的团队现在都进行一个线上的搞作，帮香港的品牌在电子商务方面就作出推广，不知道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香港贸发局首次同生活时尚跨境电商平台合作，打造为期1个月的专题推广活动，展示同推广8间香港的运动休闲时尚品牌，产品类型非常之多样化，包括运动和旅行背包、休闲时尚、潮牌健身服装用品、可持续原料制成的一些运动鞋、瑜伽服等等，更加以跨境电商渠道在泰国进行销售， 幫助呢啲香港嘅品牌咧開拓東盟嘅市場，而當中參與嘅七個品牌咧，更加係首次將產品咧就賣到泰國添啊！呢個活動當中咧，香港貿發局為品牌提供咗一站式嘅支援，由建構商品嘅簡介啦、佈置嗰個網店啦、製作推廣主題嘅頁面、設立線上推廣策略、支援線上銷售，更加為呢啲品牌咧度身訂造佢哋嗰個營運嘅教學一個 webinar， 協助呢啲香港品牌咧把握到東盟發展蓬勃嘅電商商機。 其實 Brevin 啊，對於其他嘅亞洲市場嘅推廣啦，唔知你哋有啲咩嘅計劃咁咧？ 其實咧 Fashion Hong Kong 呢個 campaign 咧一直都有緊貼市場最新嘅潮流脈搏。咁我哋咧就推出多元化嘅推廣活動，例如咧日本近年興起一股線上嘅眾籌潮啊，咁特別咧適合首次發布或者從未踏足日本嘅設計同產品。咁 Fashion Hong Kong 咧將會喺今年六月嘅時候舉辦首個日本線上嘅眾籌平台推廣，讓港商咧可以測試到新產品喺日本市場嘅潛力。針對當地嘅客户群咧，我哋 Fashion Hong Kong 咧更加會伙同當地嘅市場專家咧，為個別嘅品牌制定佢哋行銷嘅策略，創造出佢迎合當地市場嘅數碼營銷內容，希望咧可以全面有效咁樣強化品牌業務拓展嘅基礎。而品牌咧透過今次線上嘅眾籌咧，不單止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受眾，同時咧亦都可以提升喺日本市場嘅知名度添啊！ 所以大家咧就要記住留意 Fashion Hong Kong 嘅 Instagram， 了解更多最新嘅情況啦。今朝早唔該曬你 ，Breakfast，Thank you。 Je vais te nommer l'amour, l'amour tendre.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Wait till, wait till,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I'm not you throw, I'm a roller coaster ride, baby jump on. Come on, come on, cause baby if you can't tell, you're what I wanna love on. This doesn't have to be some sort of mathematical equation.Slip off your jeans, flat in the sheets, screaming yes in quotations. Clock in, baby, get to work. Night shift, but with all the perks. Time stamping when you fell in love. Time can't mess with us. Over this steak tartare, when we could be somewhere other than here, making out in the back of a car or in the back of a bar, or we can make a memoir, yeah, on the back wall of the last stall in the bathroom at the bazaar. Ooh, if you think about falling, got you covered like comets. Ooh, I deserve an applause for keeping you up late till you can't see straight. Just wait,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Wait till, wait till,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I'm no cheater, I'm a roller coaster ride, baby, jump on. Come on, come on, cause baby if you can't tell, baby if you can't tell, you're what I wanna love on.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Wait till, wait till, wait till turn my love on. You'll get your thrill, just promise you'll be patient.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将你一啲以前影过嘅自拍相，同你最近影嘅自拍相咧一齐对比一下。如果可以咧，你可以揾翻你张旧相，之后咧模仿翻嗰阵时嘅姿势， 做翻嗰个笑容， 嗰个笑容，然后影翻张相，咁咪就直接可以对比到啦。 系， 我自己咧就觉得，因为我以前嗰啲自拍相咧就喺中学嘅，咁我嗰阵时咧系箍紧牙嘅，咁箍紧牙嘅时候咧，个人咧由嗰时有 baby fat， 咁之后咧系真系，我有时睇翻都觉得好尴尬嘅， 系， 咁就唔系好接受到， 尴尬， 系好尴尬。 我估咧，所有长大之后咧，睇翻自己后生啲相咧，都会有少少嘅。 我中学时期嗰啲相真系好不堪噶， 系嘛？ 我真系如果有机会嘅。 咁啱嘅 证据， 我以前啲证据我都想消灭咗佢。 系啊， 你呢个 warning 提示咧好好啊，因为提醒咗我哋未消灭啲证据啊。 系 啊， 咁啊调翻转头，亦都咧显示咧你哋依家活得好过之前咯。 啊，咁 啊，依家靓过之前咯。 系， 有啲人系经常怀缅过去噶嘛，即系过去先系最好噶。 黄金时期喺以前啊。 系，如果过去系好嘅，梗系慢慢怀缅啦。过去唔好嘅怀缅嚟咩咩？ 所以你而家系好过以前咯，即系。亦都反映住，有啲朋友就我乱啦吧，譬如有啲朋友旧时身材系有六嚿腹肌嘅，依家就六神合体啦，变咗一个大肥佬啦，咁佢就梗系会怀缅以前多过向往现在咯。 哦，呢方面你讲呢个我有怀缅，咁样 有，咁我都有， 你都好 fit， 你哋个个都 怀念做女嘅时候嘅 样。咁系啊，真系完全两样嘢嚟噶，即系你做阿爸阿妈之后咧，个感觉系自己嘅外表上面，你都发觉系因为个家庭生活令到自己原来。咁样都可以改变到 嘅，同埋做咗阿爸阿妈之后咧，自拍系少咗好多嘅，因为你相机只会全部充斥住啲仔女嘅相， 同埋啲仔女攞住你个相机度自拍嘅仔女 自拍 相，系啦。 咁啊，都真係会系咁喎。 一百张， 但系船仔个分别应该唔大咧，除咗箍牙，即系你话即系露牙齿笑出嚟， 唔系有好大分别嘅，因为我以前咧系有发型系好不堪嘅，嗰个系我以前留音都算啦，斜音都算啦，我系微上斜音啊，大家可唔可以想象？ 我想象唔到啊，你即刻攞张相出嚟先啦 ，Lucy 咁样。 仲Lucy 可愛太多啦，即係我係唔係好得嘅講到時個樣，即係我覺得呢一張相咧係我嗰陣時真係俾人笑到面黃嘅，咁就係不堪回首嘅經歷啦。 哦，咁唔緊要，好多美人杯子其實細個都唔靚嘅，你睇翻彭于晏都係細個係肥仔嚟㗎啦，即係成日都會用呢個最勵志嘅故事就係、是。男神彭于晏细个嘅时候究竟系点样呢咁样你都觉得系哇唔系话真系咁咁，我觉得即系我唔系叫大家后天加工啊吓，系叫大家后天努力啊， 系 系啦，唔系后天加工。 亦都提醒咗一样嘢，即系我哋无论以前嘅身形系点样咧，唔紧要噶。呢个世界有一样嘢叫潜力股， 系啊， 潜力股咧，原来即系发觉有好多而家 super star， 以前咧就望落原来潜力股就系咁嘅样嘅。 呢阵时打开份报纸，有啲股份都追落后啦，系咪？你估佢唔到嘅，不过咧，今日都好啊，怀缅下过去或者展望下将来，睇下相或者咧，好似船仔咁样话斋啦，大家 selfie 下自拍下咧，会令到大家开心啲嘅。咁特别系入到啲艺术展区嗰度，最多人就系 selfie 自拍啦。老实讲句，咁不过就唔好咁。搞咁耐，因为人哋想睇画嗰啲咧，你控到咁埋去 selfie 咧，我唔想个艺术品入面有你嘅出现咯，系啊，同埋咧，琴日我已经见到人摸啲艺术品咧，咁唔系每个画作都可以用手摸噶吓， 大部分都唔得添啊吓。 系啊，所以真系千祈唔好睇还睇，眼看就手勿动咁样。嗱，除此之外咧，1872388，我哋又系呼吁下电话，系咪啊，船仔？ 系啊，今日咧，如果你身边有朋友生日啦，屋企人咧又想多谢佢哋，甚至乎咧系未收过嘅表白咧，都可以打过嚟。系啦，同我哋一齐倾下嗱，表白嘅话咧，我哋绝对会帮手嘅。 系啊， 系啦，我哋会帮埋口添嘅， 倾巢而出地帮你。 系咪真系有人去告白噶？透过大电波，今时今日， 有 系啊，我就想平淡啲，我中意啲结婚五十周年啊，啲 生日点唱 系啦，相识二十周年啊，生日点唱啊，或者嗰啲祝婚祝寿啊， 同埋最近即系 DSE 又嚟紧啦， 打 气呢方面打气，我觉得真系透过神哥 Morning 哥都非常之好啊， 都真系系咁啊，近排都系好多 DSE 嘅考生努力发奋之中啦，咁啊，我哋派出我哋团队入边最后生嗰个帮你打气就系船仔啦，佢仲系一个大学生嚟嘅， 最有近嘅回忆 系啦，佢又系考。 DSE 系啊， 我哋都唔系，我唔系啦， 我都唔系， 我唔系，我唔 系， 系我都有 A level， 所以船仔讲咧最有公信力，我话你听，佢嘅鼓励咧力度系最大嘅。咁、如果你想获得咧，我哋主持人阿船仔嘅鼓励咧，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鼓励下啦吧。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唔知你身边有冇啲样貌普通，但系有好多人追或者成日都有拖拍嘅朋友呢？究竟点解？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咁样真係有確切嘅理由㗎喎、其貌不扬嘅人通常都会对自己缺乏信心，唔会積極咁样追求异性。咁只不过佢哋嘅择偶条件亦都唔高，一旦俾人表白就好大机会会接受。呢一种人比较容易感受到不安嘅感觉，有一种想同其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嘅亲和需求。美国心理学家沙克特就认为不安同埋亲和需求系有互相嘅关联，于是佢就做咗一个实验，调查情绪唔稳定嘅人系咪想同其他人多啲喺埋一齐。结果就一如佢所料，内心越不安嘅人就有越强烈嘅亲和需求。相对靓仔靓女的自我评价比较高，对自己亦都比较有自信，所以他们就会追求配得上自己的异性，亦都很难先找到对象。就算真的找到，对方都可能是同样很高要求，到头来双方没办法互相妥协，白白就错过了一段姻缘。可能你就会觉得，是不是就是代表没自信反而就比较容易识到男女朋友，这件事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其实亲和需求太强的人，或者太想要找一个陪自己的对象，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同一些风评极差的对象在一起了，譬如性格好差、游手好闲的人等等。虽然我们没必要摆出高姿态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同时我们都要有适当的自我评价和培养看人的眼光，如果不是我们揀恋人或者揀配偶的时候，就会蚀底的了。 我爱家人，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我已经是有两位小朋友的爸爸了。 我都会同仔仔讲，有啲事情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但系有大部分嘅事情一个人原来做唔嚟嘅。不过放心，做唔嚟嘅事情，爸爸都会帮手，因为家人永远都会系最大嘅后援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爱家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喂，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琴日啦吓，好多人已经买咗啦，就系、是、八达通嘅全国通，即系全国版嘅八达通啦、啊，通行咧内地336个城市，系336个城市啊，咁啊无需实名登记嘅，咁啊讲俾你听啦，即系大概可以对接到内地一啲叫港铁站，包括咧金钟啦、九龙塘啦、粉岭啦、上水啦、红磡啦、落马洲等等咧。嘅港鐵客户服務中心咧都有機會買得到嘅，咁可能你會話喂唔係可以個八通已經加咗落去個手機個錢包個 wallet 嗰度就已經 OK 啦。我記得琴日同時段咧就同阿小白同埋同阿明啊就討論過， 係啊， 即係點解唔將張八達通加落去啦？ 係啊，有啲直頭落埋電話啦，有啲又落咗其他嘅唔同嘅一啲攜身嘅工具都會啦， 係啊， 總之就係數碼工具啦。 有兩咁大原因嘅歸納出嚟嘅，係得到我哋啊與會嘅成員咧歸納出嚟嘅結果。第一個結果咧就係可能咧啲長者啊，啲長者啲手機冇咁勁抽，又可以又話加到乜乜乜嘅通訊卡落去，或者又加到啲電子支付系統落去。咁有好多長者其實今時今日仲係用緊啲譬如你用緊14、15代嘅手機。佢用緊第六、第七代嘅手機㗎嘛，咁佢、第六、第七代可能真係冇 update 過 iOS， 或者個 Android 仲係啲未成型嘅初型版本， 佢哋亦都冇諗住去 update 啦。 係啦，佢亦都哇，你叫加張信用卡落去， 係咯， 我連啲信用卡都冇噃，阿婆婆啊，阿陳婆婆咁樣冇喎，咁你冇咁你用實體卡，咁實體卡都好喎，譬如你翻到去內地，頭先講300多个城市，你都可以用得到，咁即係你入閘嘅時候嘟個八達通就已經。即等于我哋譬如去到广州，咁广州都有张羊城通㗎嘛，咁就等于嗰个使用嘅方法啦。咁但係要了解一样嘢啦，香港嘅八达通你假如爱嚟喺便利店买支水你都得啦，返、到内地呢你淨係爱嚟乘车㗎啫。佢、就唔係靠嚟俾你话喂喺内地啲便利店我又嘟樽水得唔得陈婆婆。陈婆婆咁唔得啦 ,sorry 啊。 即譬如内地嘅快餐店都有好多支付系统嘅，你都唔好諗住呢我搭车得喎，咁做其他嘢得唔得呢？讲点样使用八达通卡嗰个模式咧，就未必可以喺内地嗰度同样方式去使用。 系啦，好啦，大家最关心 系 汇率系点样？ 喂，我都好关心呢个。 我估下先，系咪跟翻当刻嘅先？ 我琴日咧就听到另外啲台，唔系我哋香港电台，另外啲台啲主持人讲， 系 吓你讲咗一啲便捷嘅嘢。个汇率你唔讲嘅，咁我就自己系咁搵，系咁搵，即系唔好俾我好执着一样嘢，因为我人生都冇乜嘢执着啊，我好执着嗰样嘢，我就真系咁搵，系咁搵，咁啊打去八达通公司嗰度问咗，咁原来咧呢个车费咧就以港币去结算嘅，咁啊按呢个该卡嘅人民币兑率咧就兑换港币嘅汇率啊，就从呢个港币嘅储值额入边去扣除嘅，咁啊每次增值嘅时候咧就会按照咧当日最新嘅汇率咧。就自动 update 更新个卡入边嘅汇率记录嘅，即系佢每日都会 update 嘅， 系 即系唔系话喂琴日对$9.1，今日对$9.5，我乱噏啊吓， 系 哇仲系维持个旧汇率，我未蚀咗俾呢个卡嘅公司个对率，你食咗佢啊咁样，我入好多钱落去噶咁、样。首先你呢啲卡唔可以入好多钱落去啊， $1,000系咪好似系？ 系几好似 maximum 系5,000，我印象之中系5,000啊吓咁样。咁但系喺呢个数额底下，咁你咪要了解翻咯。咁啊，客户亦都可以透过八达通嘅 A P P 啦，去更新呢个汇率嘅。如果佢冇帮你 update， 你自己 update 一次先，睇睇个对率系点先。 即系总之你要去增值之前咧，你就先去到 refresh 一次佢个汇率先。 冇错啦，小白讲得好啱啦。咁如果你话喂，咁如果系咪要喺香港增晒值先翻到内地去增值？咁唔系噶。咁譬如咧，你可以喺到内地嘅一啲方法 去增值嘅。譬如以深圳市为例啦，你可以喺深圳市嘅深联二办事嘅自助缴费终端机嗰度咧，就进行呢个港币嘅增值嘅。 系 就你唔系用人民币增值落去， 用港币。 你记住，永远最终结算都系用港币嘅，所以先会有个对率出现嘅啫。如果俾你增到人民币入去咧，你就唔需要对率啦，系咪先？咁嘅一个意思。咁每一样嘢咧，如果再详细啲咧，因为主持人都唔方便讲咁多，你就问翻港铁嘅职员，如果佢答到你，如果唔得咧，你就打翻去八达通公司去了解翻。嗱，帮大家睇埋啦，八达通嘅全国通咧储值嘅上限咧系港币嘅3000蚊，系港币嘅3000蚊，系啦，咁就唔能够打到好多钱入去咧。话，哎，我要入50000蚊入去咧，翻去内地嗰啲大型超市去用钱。首先再讲多次，你系唔可以用嗰个卡去，系爱嚟搭车， 系咯。 咁你搭车都搭唔到3000蚊港纸 啦。 同埋咧，搭车期间咧都会有个系跨境八达通非港元嘅交易费用嘅，咁都留意翻啦。因为呢一个收取嘅费用咧，嗰、那个所谓当系手续费咁先算啦。咁系适用汇率3%嘅费用嚟嘅。 耶、就系咁啦。嗱，方方面面都帮大家涵盖咁样啦。咁你话再深入啲，都系嗰句啦。呢啲相关资讯你揾翻，即系呢个出呢张卡嘅公司咧，你就可以了解更多啦。咁总之，出游嘅你咧就旅途愉快，留港消费嘅你咧就 玩得开心啦， 玩得开心。 在成回忆，白云开在了天际，晕染着回忆，明媚的笑如作戏，18岁的年纪，青春是一份厚礼，给过我记得秘密，我还一直在温习，看曾经的希冀，听已经说过的梦呓，一笔一画一名字，一颦一笑是往事，一言一笑一辈子，青春已 属于我，我们的最后样子。 慢慢地，好多朋友都请咗假，今日唔使翻工，有啲放假嘅感觉。陈慧琳 Kelly 嘅全新作品《时光厚礼》，咁系时候咧，再次呼吁电话啦，1872388咧，期待大家打个电话嚟啊，做个神光 morning call 嘅。如果你咁啱啊，今日啊复活节前夕咧，就系你嘅生日咧，咁我哋可以神光嘅团队同你庆一庆生。 系啊，甚至乎咧有啲咩好消息又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嘉明先啦，我都有个好消息同大家分享。 Yeah. 我嘅细 B 啊，终于识行啦！ 哇，好搞笑啊！如果大家有睇阿嘉明嘅社交平台咧，佢细嗰个细路仔咧，真系好得意， 真系好得意啊！ 要接佢啊！ 我上次去系上次屋企去嘉明屋企拜年咧，我系咁同妹妹玩咯， 系啊， 佢真 系好 得意啊！系啊，佢又唔怕人、啊，然后我咁细个已经识得自己拎住个奶嘴，哦 ，sorry， 奶樽自己饮奶得嚟咧，仲要唔嘈噶咯， 系啊， 而家中意攞住。屋企电话咧就喂，摆喺自己块面珠度，喂， 系啊，扮倾电话 系咪？系啊，扮倾电话。所以如果你有啲开心事想同我哋分享啊，又或者近排遇过啲咩令到你自己都忍唔住笑下嘅嘢，都可以同我哋讲噶，打个电话嚟啦。 系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咁啊，今日都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雨啦。咁啊，依家嚟讲咧，2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3%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啊继续评估啊美国联储局嘅货币政策嘅前景啦，美债息下跌啊，美股三大指数咧上扬啦，道指升477点啊，创咗咧年内最大嘅单日升幅啊，标普500指数咧亦都创咗历史新高啦，上咗去咧5248点，升44点啊，纳指啊升得唔够多，因为咧有啲新上市嘅科技股啊，都表现争啲啦，咁啊，亦都有几只科技巨企拉住个纳指嘅后腿，所以佢只系升83点啫。咁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都有得升嘅，升23点度啦。咁睇下今日咧，港股喺假期之前咧，系咪可以咧升定先过复活节啦？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多啲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吧。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Dicky、 晨光第一次 送嘢。 系啊， 继续送 劲嘢添啊！ 送啲咪，寻日我哋都好有个迷思噶啦，到底呢个2024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咧，寻日就送过一次啦，咁 啊 三个名额啦，咁啊到底今日有冇得送咧？就叫各位听众留意住今日嘅晨光第一线嘅， 特登啊要求老板 系啊 ，model model 多啲得唔得？多啲得唔得？多啲得唔得？ 你突然之间讲得几好啲日文， 系啊几好，我前排完日本啊嘛， 系咯系咯， 突然间讲得几好， 我讲得几好， 佢嘅赞赏啦，我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对于即系。一个咁叻嘅日文嘅主持人嚟讲啦，主持人嚟讲啦，佢赞我，我有感动啊！我可以吹 佢啊！ 我可以吹饮啖咖啡， 因为 吸俾你。 以前咪同你又去过东京噶嘛？ 系啊，讲得好差。 咁嗰阵时都 hea hea 地，觉得你 你喺度啊嘛？嗰阵时 喂，而家我都喺度啊嘛。 系啊，但系依家我系依家进步咗，究竟 系咯？个关键喺边度咧？ 个关键可能我睇咗呢排啊。 睇多咗呢、這个。莫虎将军 系，可能系之前睇完忍者，而家再睇将军。 喂，莫虎将军用英文嘅，但成套戏 ，sorry 啊，我搞下 get 啫。好啦，讲翻宋飞先啊。 系啊，因为嚟紧咧七人榄球赛正式就会再次举行啦。今次真系最后一次喺香港大球场上演啦。咁究竟40,000位嘅观众一齐去到感受七榄嘅魔力，嗰种嘅气氛有冇你份呢？ 嗯，咁啊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啦。嗱，今天嘅名额咧就冇寻日咁多噶啦，所以今日嘅名额咧就更。更加珍贵，得两个嘅名额嘅啫，系、不过咧要提一提啊，因为我哋帮手听电话嘅靓妈咧，都喺度话，打电话上嚟嘅时候咧。大家記住係有呢一個 email address 嘅，即係電子郵件嗰個嘅地址咁樣。如果冇嘅話咧，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因為佢本身今次咧係需要各位聽眾啦，即係喺一個指定嘅手機 app 嗰度咧，咁啊先至可以方便到登記同埋獲取呢一個嘅入場票嘅。咁所以如果你冇嘅話咧，唔係我哋唔想俾你啊，係個方法上邊咧就冇辦法提供到服務啊。咁亦都要留翻啲譬如聯絡電話啊、姓名啊呢啲即係最簡單基本嘅嘢啦。咁每一個名額咧，我哋有兩張嘅門券可以掃。送俾晨光嘅听众嘅 系啦，七人榄球赛咧就会喺嚟紧嘅4月5号至7号期间举行啦。咁而我哋送出嘅门券咧就系星期六嘅单日飞嚟嘅。 嗯，星期六啊， 星期六就系知道最正边啲嘅球队有机会晋身下一 round， 究竟系打盾赛啊、碟赛定系碗赛啦？好重要嘅一日嚟噶，礼拜六 冇错啦，都系非常之好玩嘅。因为星期六咧就系大家都会开始进入嗰个紧张嘅球赛状态啦。但系同时之间咧，亦都好多唔同嘅朋友会一家大细举家去入场嘅。因为始终星期六都有唔少小朋友嘅赛事啦，同埋喺晏昼又会有个巡游嘅一个少少嘅安排，俾啲小朋友啦，讲系几千个小朋友。就会踏上呢、這、一个哇，真系世界顶级榄球员打比赛嘅草地上面， 小朋友都打爆咗个大球场， 厉害啊， 犀利！ 依家系未开始听节， 系啦，1872388， 因为我哋未问问题， 1872388啦。问题系啲乜嘢咧？ 系，我哋未问问题。 个问题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嘅五位主持人嘅名字系啲乜嘢？ 讲齐晒噶得唔得先？ 其实本身系我讲一个嘅啫，我自己加难咗条题目。 侯家明、小白、 阿 O、 孔奕璇璇仔、 系 Vicky 泳儿、阿 O， 系啦。 啱啊！ 答案喺曬度啦，你再講多一次就得噶啦。 Open book 嚟嘅呢個考試 ，open book 係近乎 open book 噶。 咁啊，1872388，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分享到球賽嘅喜悦啦。 同你讲健康。 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咧，继续请林超豪李群篮球联盟香港区嘅董事总经理尹志远同我哋分享嘅。Ranson 早晨啊， 早晨早晨。 好，咁啊，系时候啊，讲下拍波啦。我睇翻你有阵时咧，喺自己嘅社交平台都会 po 翻啲小朋友拍波，哇，好灵活噶、啊！依家啲小朋友拍波，即系左右手完全 OK 啊，后插花 OK 嘅 ，crossover 全部都 OK 嘅 ，step back 所有都 OK 嘅。咁、那个运球同我哋当年好。唔同啊！我哋旧时嘅运球最紧要咧，就系学识唔好 double 啦，即系唔好空运啦。咁但系依家今次有冇啲小朋友咧，都学晒Curry 嘅拍波模式噶啦？可能咧一路攞住个网球拍啊，嗰边就攞住个篮球拍啊。哇，好似咧嗰啲微肌肉嘅控制得好好嘅。好啦 ，Ranson， 今日交俾你去讲下，喂，究竟拍波嗰度点样去优化？而调转个角度就系、是，如果我系父母啦，我有个小朋友跟 Ranson 去学打篮球。喂，學拍波嚟講，啲細路仔一定覺得最悶嘅、最沒趣，一定係射波走籃最開心，因為有得揀入同埋唔入，你可以褒獎到個細路仔個成功感啊嘛。但拍波你好難話拍得好、拍得唔好，同埋好黑板啊呢一樣嘢。OK， 交俾你呢個範疇多講啦。 好啊 ，thank you 唔該好。嗱，其實拍波或者叫運球啦，今時今日同以往就真係好唔同。以前可能我哋自己年代啦，我哋真係小學學打波嘅時候，哦，一個波拍下跑下全場，咁就已經可能訓練完畢。哦，可能今時今日我哋好多輔助嘅工具啦，可能有時我哋會用一個網球啦。咁點解呢？因為網球我都係參照返美國嗰邊啲NBA 訓練師，其實而家佢哋訓練已經唔希望嗰啲球員一路運球嘅時候係望住個籃球。而系希望望住周围唔同嘅嘢，其实模拟翻好似喺比赛入边，我望到我嘅队友，我望到我嘅敌人，究竟系边个位？咁所以我哋就会用网球一路辅助嘅时候，就希望佢唔好望住个地下。可能再加咗一种咧，我哋叫做反应球。咁反应球咧，当然啦，佢唔系平面啦。咁可能我哋一路抛嘅时候，我哋就一路运球要去捉翻呢个反应球，因为呢个反应球咧，一落咗地之后咧。 佢会四方八面不规则地去弹嚟弹去，咁、从而加强咗我哋嘅 反应， 就好似我哋比赛入边，当有防守者可能想俾一啲压力我哋啊，我哋就要用唔同嘅方向去突破去。 喂，呢、這个都真系一个 NBA 嘅系统训练嚟噶。嗱，我记得咧早一两年咧 ，Ranson 都有带队咧，譬如去叫依家叫 Crypto Center 啦、旧时叫 Staples Center 去取下经啦，可以。其实我都觉得好好啊，可以真系实地地喺啲 NBA 嘅篮框嗰度走一球篮，射一球波。我唔知 Ranson 有冇记低或者带个靓卡啦。 绝对有。 系啊，咁啊，今年会唔会喺暑假嗰度都会带啲小朋友过去有一类叫做暑假训练营咁样咧？ 哇，今年咧我哋有个崭新嘅谂法。 系讲得噶嘛，系嘛？ 绝对讲得噶嘛。因为始终暑假咧，我哋 off season 咗咧 NBA 嗰边，咁我哋今次咧专登会去埋 Vegas。去 NBA Summer League 去睇波，点解我哋拣 NBA Summer League 咧？因为可能以往好多新人都必须要经过呢个牧人行啊，即系踏入 NBA 之后嘅第一个比赛，俾球会啊，俾球迷望望。好似我哋今年嘅状元啦， 啊 Victor 嘅，哇，去睇上年嘅呢个 Summer League， Summer League， 哇，已经系发挥得相当之 系啊，好屈机啦，用呢个字眼咧， 冇错 系。 同埋咧，会容易啲接近到球星啊嘛！ 系啊系啊，真系几好啊！呢一样嘢，咁几时会举行啊？ 我哋今年希望七月啦，七月中啦， 系咪？ 小朋友一放暑假咧，我哋就出发。 哇，正啊！真系梦寐以求啊！吓，睇下个美国签证过咗期未先啦，掹下车 快啲去， 快啲去观摩一下。呢个都系机会难逢嘅，我自己觉得，亦都唔系香港好多机构会做得到嘅一件事啦。 绝对系，绝对 系。即系NBA 系篮球嘅殿堂，咁虽然今次今日都欧洲嘅势力都好强劲，系啦，或者 CBA 都个观摩性都好高，但系你都要了解，其实 NBA 都真系好多劲人嘅。好多劲人嘅， 太强劲， 系太强劲。咁就算譬如打紧发展联盟，以至系 summer league， 其实都好多好波睇。嘅我哋叫 summer league 或者 pre-season 啦，即系都有好多正嘅嘢可以睇得到咯。咁期待呢、這个行程可以好让啲家长有阵时，啲家长都心痒痒，想飞一转嘅。老实 我哋 welcome 嘅，一齐去，仲要去 Vegas， 系 咪 先？咁开心啊吓！嗱，今集咧讲咗咁多啊吓，下集再请 Ranson 咧多讲最后一个范畴啦，就系、是、个体能训练嗰度，点样可以由细培养到一个好嘅体格、好嘅体能咧，去应付赛事咧。因为今时今日个强度都好高嘅，你睇小学学界，你真系唔好睇轻话，哇细路仔啫嘛，其实佢哋都系全场奔走，甚至乎咧 ，Ranson 都系个魔鬼教练嘅，佢咧真系可能到下半场已经打 pass 嘅。嗱，我唔知系咪啦， 上半场已经打， 上半场已经打全场逼抢啊，打 pass 嘅意思啊。好，下集再请 Ranson 多讲少少。 好啊 ，thank you。 说我是艰难，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做 今日同大家讲下咧，联储局维持年内减息三次嘅预期啊，市场都系咁样传出嘅。睇翻多啲嘅数据啊，同大家根据联储局公布嘅数据啊，截至三月十三号两个礼拜咧，商业银行合计咧买入咗$1,030亿嘅美国国债，同埋咧联邦机构非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啊。RBC 统计指出咧，呢个指标咧创下咗2020年啊6月以嚟咧最大嘅两个礼拜百分比嘅涨幅，反映咧金融业界正喺疫情以嚟咧最快速咁样买入啊美国国债。经济数据方面啦，美国上个礼拜嘅30年啊定息按揭利率咧就系由6.97厘咧回落到去6.93厘，按揭嘅申请宗数咧按周系跌嘅。究竟呢啲嘅经济数据点样啊？可以左右嚟紧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咧？大家就要仔细分析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奥。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晨光追踪三十一，咁今日朝头早喺我哋电话侧边，咁当然已经打咗俾电视部嘅刘畅啦。早晨，刘畅。 早晨，早晨， 早晨， 冇翻名嘅。 今日你想 又唔唱唱？ 唔紧要，我改多几个。喂，你有心理准备喎，畅畅。你有啲更加激嘅花名。 哇，冇咁样，冇咁样。 滴晒汗啦。 心理少啲。 我哋讲下正经嘢先，讲下正经嘢先。今晚嘅7:35哼唱集嘅内容系啲乜嘢啊？ 今晚铿锵集咧会带大家关心一下我哋本地嘅长者咧喺而家呢个数码科技嘅世代最之中啊，点样去生活啊？咁啊，话说咧，即系我哋而家一部智能手机可以走天下啦。咁啊，譬如即系之前我哋攞嗰啲消费券啦，或者安心出行啦，甚至乎而家去到啲餐厅嗰度点餐啊，或者一啲预约啊、网购啊等等，好多样嘢都系要必须要用智能电话先搞得掂嘅。咁啊，即系唔系净系打卡去到 去到放下閃咁簡單㗎嘛。咁但係呢即係對我哋好多即係比較年輕啲嘅朋友嚟講呢冇乜問題。但對好部分長者嚟講呢呢、這個數碼科技啊用呢個智能手機呢其實呢有一個障礙呀比較困難。即係年紀大咗始終唔係咁容易學習新嘅事物啦。咁究竟啦呢一個新嘅數碼科技呢點樣改變咗啲老友記嘅生活日常呢咁節目呢就會同大家睇下呢佢哋即係當中呢佢哋遇到面對到實際上一啲乜嘢困難而有啲又究竟有啲乜嘢方法呢可以幫到佢哋手嘅。如果呢各位屋企呢即係有老友記曾經你又曾經教過佢哋用智能電話但教極都係唔識好猛掙啲朋友呢今晚7點7嘅鏗鏘集呢一定要睇下啦。 有時我都會即係將心比己啦。如果啲長者呢當佢哋睇個 mon 嘅時候要點菜呀、其實有時個 mon 都幾細呀。咁嗰啲字又唔會話特登整到好大隻咁我睇都辛苦啦。咁所以呢我覺得有好多嘅餐廳佢哋仲提供個服務就係你點菜嘅話你點唔到呢或者你唔想用手機點呢佢哋嘅職員會行過嚟幫你手。我覺得呢啲服務呢始終而家都仲需要係存在喺度。如果唔係呢都好慘嘅想點個菜啫又要跟返 係 啦我想食蝦餃咋嘛。所以呢都係有啲人啊有時啲人氣又好咩都好啦幫下大家啦。好十點半鐘嘅時間呢中國第二季話唱。 冇錯啦呢、這個歷史嘅幾十節目呢中國第二季今晚不經不覺嚟到最後一集啦。咁今集呢個題目同大家講下革命啊講下呢個辛亥革命即係孫中山先生嘅辛亥革命。咁節目呢帶大家去到清末嗰個時代。咁話說當時呢好多即係呢個朝廷有好多問題咁有啲人呢就會選擇呢改良一下啲政策所謂嘅改良救國，咁但係咧，孫中山先生咧選擇咗另一個方法，就係、是、砍掉重練啦。佢選擇咗咧呢個革命，咁佢搞咗呢個辛亥革命啦，最終就終結咗中國延續咗兩千幾年嘅帝制。咁但係究竟中國嘅問題係咪真係因為咁樣而徹底解決咧？嗱，今晚嘅中國第二季最後一集咧，就會同大家一一去探討一下啦。 咁如果大家都中意中國歷史嘅，即係睇咗咁多年嘅帝制啊，原來經過今次呢一個嘅辛亥革命之後咧，有所改變，又想入邊再揣摩多啲或者留意多啲嘅話咧，喺今日夜晚十點半鐘嘅時間啦，中國第二季咁香港電台港台電視31啦，大家就可以留意得到，幾好喎、揾多啲呢一類嘅節目咧，可以幫我自己，譬如以前中史嗰啲唔記得曬啫，補完翻啊，係啦，我都可以温故知新啊。好，傾到咁多先，唔該曬阿暢，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成立嘅解决㓥房问题工作组计划为㓥房设定最低标准。建筑测量师何巨业认为，必须从单位面积、高度、卫生、防火安全等方面考虑。佢建议㓥房最低面积至少100平方尺，单位入边要有能够通风嘅窗、独立间隔厕所、防火分隔嘅厨房等生活基本空间。何巨业建议要按客观环境为㓥房订立另一套检核标准，当局制定的检核标准应视为过渡性安排，而非等同㓥房合法化，建议暂时容忍这类单位存在，在政府监管之下将劣质㓥房淘汰，其余就作升级转型局部改善。他又说，基于暂未有足够安置单位，建议为取缔劣质㓥房定出优先次序，先从楼宇状况欠佳的60年以上楼龄楼宇以及工厦㓥房着手，因工厦入面有不少杂物和易燃物品，窗户亦都较少，危险性高，有必要优先取缔。今届中学文凭试笔试下个月开考，卫生署关注应届考生面对的挑战和压力，可能会出现精神和其他健康问题。卫生署学生健康服务临床心理学家李正慧表示，考生在应付公开试期间，要留意有没有突然出现消极负面想法，感到焦虑和情绪波动，又或温习的时候难以集中精神等。他建议考生应该用正面方法释放压力，例如冲凉、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点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以动画就为引子，讲述在基本法之下不同背景的香港人怎样扎根发展。 猫头鹰博士深入浅出演绎相关条文。 特区政府一直履行基本法内的责任，制定不同劳工法律和政策。 今个星期的嘉宾是菲律宾裔警员易癫基和资深记者李九哥。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我们的基本法， 逢星期二、四上午10:55，港台电视31。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回忆的半分钟， Cloud、云浩影， 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 CY 陈中泽， 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再震，然而爱太深。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道玲，易若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早晨9:40，直播室入边有嘉明啦、小白同埋阿奥同听众朋友倾下电话。早晨，早晨， 早晨，黄小姐。 早晨，早晨。 你好啊，黄小姐。今日咧嗱，头先你个电话就我接嘅，咁啊一打嚟嘅时候就，哎呀，真系冇谂到咧会打得通噶。 恭喜你。 两个字，缘分。 系咯。 系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可同黄小姐倾下偈啦。我知道咧你老公生日嚟紧呢几日。 是啊是啊， 是吧，有没有些可以跟他讲下的说话，或者有没有可以透露一下怎样跟他庆祝啊？ 祝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咯。 啊，没啦。 是这么多。 咁你先生是点称呼的，我想问一下。 姓许的。 许生，你即是你是许太太。 许太太。真正真的就是许太啦。 是啦，许太太。咁你哋有冇小朋友啊？ 两个咯。 两个啦已经。咁啊，今晚应该会齐人食餐饭，啱唔啱呢阿许太。 是啊，今日同埋都是我自己生日咯。 哦，今日你自己生日啦，哎呀。 Happy birthday！ 咁要先系啊，讲恭喜，唔系恭喜，系啊，生日快乐，我差啲讲恭喜发财添。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你哋两个个生日咁近嘅？ 系咯系。 系啊系啊，争几日嘅咋？ 争几日啦，你啲嘢冇得夹啦。咁但系今日夜晚咧，点庆祝啊？喺屋企食饭，老公煮。 唔系，今晚出街食。 出街食。 啊，嗌埋两个女女， 嗯， 系啦，咁啊，过几日咁就老公生日，咁啊，系咪你煮？ 到时再睇啊！ 到时再睇哦，有啲秘密嘢喺度 喎。似乎系有啲计划。 因为翻工咧，多数都出街食噶。 哦，咁啊系啊，即系香港大家都忙啊吓。喂，你 同 你 又多咧？ 系啦，你同你老公结咗婚几多年啊？ 今年31。 31年，咦，咁啊，你小朋友又出晒身啦。喂，咁多年咧，有冇啲即系觉得啊呢、這个丈夫真系好，呢、這个老公真系正啊，嫁咗俾佢咧，真系冇得顶啊，赞佢嘅。你觉得有啲咩系即系而家都可以表扬下咧？ 同我哋分享下啦。 赞佢啊， 系啊， 脾气好咯，人好咯。 吓、啊，脾气好，嗯、脾气点好先？ 人好咯。 吓、啊， 对屋企人好， 好少发脾气嘅。 好少发脾气，咁你又有冇成日发脾气啊？ 我话一时时啦， 梗会有啲位系会辣到啲情绪嘅， 俾下老公啫，嗰啲系啦，要人氹下啫，系嘛？ 系啊， 系啦，咁、嗯、好啦，诶，同你倾住咁多先啦。 因为我见阿许太你而家都准备开紧工，系咪？ 其实做紧嘢嘅， 我做紧嘢噶啦， 可唔可以少少地透露你做姓行嘅？阿许太， 物管 、哦、物管啱噶啦，要同啲师傅讲嘢咧粗豪啲，系同阿老公讲嘢就温软啲，啱唔啱啊？如果唔系会俾人虾嘅，系咪啊？阿许太， 我唔使对 啲师傅嘅， 系啊， 你对客嘅系咪？ 系啊， 咁啊好啊，好啊， 咁 啊 对温软啊，咁就要 对客都要恶啲，唔系讲笑讲 笑。好啦，希望你哋假期快乐咧，咁亦都祝你今日咧生日快乐，青春常驻，好嘛？多谢你， 多谢晒， 好，拜拜。 Family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新与新意。Oh 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尽是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若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伤势，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过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 我的歌。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多时小朋友咧，佢哋中意食嘅餸菜咧，个味道可能会比较鲜少少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佢哋个味蕾同我哋成人个味蕾咧，的而且确有好大分别，所以佢哋对某一啲嘅味道可能特别 sensitive 嘅，即系特别敏感嘅。特别系你发觉佢哋随住年纪，即系佢哋自己都慢慢会大成长啦。咁成长之后，佢哋可以接受嘅味道咧，其实系多咗好多嘅。咁、我都体谅我自己仔仔咧。亦係會偏食呢、這個呢一、這個誒、原呢即係呢個問題，即係我都會好體諒嘅，就係有啲食物可能佢即係佢呢一刻佢條脷佢根本接受唔到， 例如苦瓜， 係啦，即係好最簡單，例如苦瓜咁樣， 好即刻揾到一個事例出嚟啊！嘉明媽媽， 即係呢個都已經係好直接嘅，因為大部分小朋友都佢哋都唔食噶嘛，係啦，甚至乎有啲辛辣少少嘅味道，佢哋都好抗拒啊咁、樣。咁當然亦都即係因應住自己個人嗰個發展啦。咁但係普遍嘅小朋友其實佢哋都幾中意食咧番茄炒蛋。呢一味餸 嘅，系 嘅，系啦，番茄炒蛋个味都鲜啦， 咁甜甜地， 甜甜地，咁你见其实番茄。即系卖薯条嘅地方，俾茄汁你，佢哋都舐晒咁，你又知其实番茄本身佢都 系就系薯条都唔使啊，一只手指就染埋。 系啊，咁呢个我亦都系冇怪我小朋友，因为我细个咧，直头嗰啲茄汁咧，我当下午茶噶。我系啊，我成包攞咗嚟啜噶， 好正噶，其实 系啊， 我都中意，我都中意食茄汁。 你冇试过咩？ 我细个咧试过茄汁捞饭咯，即系攞 系啊， 旧时唔系挤嘅啲茄汁，好老土啊，仲要拍个樽底咁样，你先搓到啲茄汁出嚟咧。 但永远系搓到劲多出嚟嘅， 同埋一倒咧会成炸到出嚟。细 个咧唔可以成日食薯条啊，点先为止食到？即系除咗食薯条之外，你点样可以仿佛食到薯条咧？就系有茄汁呢样嘢。出嚟茄汁捞饭咧，好似食紧薯条， 餐餐都系西炒饭咁， 冇啊捞嘅咋？ 我小朋友直头食水饺啊，佢都问我可唔可以茄汁啊？我嗰下真系 O 晒嘴，咩事啊？ 识食喎，靓仔， 即系辣椒豉油我都睇过。 Uncle O 会一会佢先吓， 要会会佢， 会一会佢啊！ 要啦， 即系食水饺都 加水饺， 茄汁呢个此子非池中物， 希望啦，成你贵言。成你貴言，好啦，咁但系咧，即系叫做番茄炒蛋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整法嘅。咁有啲朋友佢就会就咁真系切个番茄，跟住加啲蛋咯，咁炒埋一齐咪算咯。呢个当然系最简单、最 basic 嘅方法啦。咁但系如果我想将番茄炒蛋同埋饭一齐炒埋嘅话咧，原来都可以提升佢嗰个蛋香。番茄香同埋嗰個米香，咁令到食起上嚟嘅時候個味道咧會更加濃烈嘅。咁呢個方法我覺得幾好嘅。嗱，咁首先當然啦， 炒饭系咪一定要用呢、這、一个隔夜饭咧？咁真系好科学咁讲就话，其实原来未必嘅。咁、你即系好多大厨都话，你摊翻冻，其实啲饭都一样系，即系你调教好，一样可以做到呢啲嘅情况，即系做到个味道。好啦，咁你即系只要首先准备定番茄啦。咁番茄你准备咗之后咧，咁先要有一个步骤嘅。咁有啲朋友就咁切咗个番茄，咁有啲小朋友佢就唔中意番茄嗰层皮嘅。番茄个皮佢哋通常食晒会觉得嗰嚿嘢咧，佢哋会清油嗰嚿嘢啦，特别硬嘅。咬唔烂，亦都唔想就咁吞，咁、所以你可以先将个番茄放落个水嗰度霎一霎佢先，即系灼一灼佢，然后你拎翻上嚟嘅时候，你再将佢切多几刀咧，打个十字，你就发觉番茄皮就好易成块咧就搣咗出嚟嘅。咁呢个一个好好去番茄皮嘅方法嚟嘅，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咁、你切咗个番茄开四啦，跟住再将佢切细粒先，切咗细粒，跟住咧就备用啦。咁亦都准备定鸡蛋。咁啊，雞蛋咧，我亦都準備定，譬如四粒咁樣，亦都準備定啲洋葱啦。咁、四粒雞蛋你就發蛋啦。咁你就準備定嗰、那個，準備定一烹少少個鑊啦，唔使烹油嘅，起碼少少油啦。咁你因為你要煎蛋啊嘛，咁你就放啲雞蛋入去個鑊嗰度嘅時候咧，咁佢就一路煮佢嘅時候，有少少似一路兜下佢啦，就唔好係咁攪佢，攪佢咧就會變咗美式炒蛋。用我哋中國人方式咧，就兜下佢咧，咁佢變翻我哋平時食開嗰一隻嘅炒蛋嘅模樣嘅。好啦，跟住你就拎翻啲雞蛋出嚟備用，要備用。有啲朋友就而家我抌埋啲番茄落去啦，抌埋啲蒜頭落去啦，其實應該拎出嚟備用先，咁會好啲。跟住番茄咧，你就喺又係蓋喺個鑊嗰度落咗啲蒜頭落去先，爆一爆香佢。然後你啲番茄咧就切咗一粒粒噶嘛，你抌埋落去。喺呢個時候你就先兜一兜佢先，咁啊兜一兜，你發覺嗰個蒜香同埋呢個番茄香咧都幾 mix 得埋一齊嘅。跟住你就要落砂糖啦，砂糖咧係可以提升到番茄個鮮度，即係正如譬如有啲朋友中意飲呢一個沙茄加呢一個壽司嘅，係因為沙茄可以提升咗嗰個刺身嗰個嘅鮮度嘛。咁、其實如果你話落咗砂糖，佢都可以提升咗呢個番茄入面嘅鮮度嘅，嗰、那個美感都出咗嚟嘅。好啦，跟住你再兜多兩兜嘅時候咧，就焗佢兩分鐘。咁你發覺啲番茄自己都會出水嘅，咁啊變咗一烹嘢喺度啦。咁跟住你就可以做少少嘅調味。咁調味你可以落生抽、蠔油啦。咁呢個時間，如果你想再提升佢嗰個番茄味道，你可以落茄膏。或者茄醬，跟住再落多少少鹽入去，咁你就兜兩兜，再落多少少鷹粟粉落去啦，咁你就變咗好似一個芡咁樣嘅。咁、你呢個時候先再將呢個雞蛋咧放落去，再兜兩兜，然後你準備咗個飯，譬如你準備咗兩碗飯個份量嘅，咁你就將嗰兩碗飯喺呢個時候擺埋入去，再炒埋一齊。因為佢本身你都幫嗰個番茄雞蛋咧打咗個芡，咁啊入邊咧都幾鮮嘅，幾香嘅。咁你連埋個飯一齊炒咗佢之後咧，咁啊放上個碟嘅時候，小朋友聞到咧都已經覺得會好想食，咁食入去每一啖咧。都的而且確係好香呢個番茄，同埋好香呢個蛋香嘅。咁、所以呢個方法咧，應該可以氹到小朋友啊食多兩碗飯啦。睇下大家試一試啊！ 我的享樂時代。 咁都系阴阴天，即系嚟紧可能假期都系天气唔太稳定啊！吓， 系咯，我啱啱前两日就话去到成29度、31度都见过啊，又话最热嘅三月份咁样，我而家落翻嚟25度啫。 系啊，咁大家都要留意天气嘅变化。不过咧，始终都要继续享乐嘅，继续搵啲乐子出嚟玩玩佢嘅，系咪啊，船仔？ 系啊，嗱，讲到享乐咧，头先讲完食嘢，我哋继续讲下食嘢。 好， 系啦，咁食乜嘢好咧？一样嘢咧叫做正念饮食法。 诶， 我本身咧听呢个名嘅时候咧，我以为系嗰啲而家咪好兴话我连食嘢嘅时候咧都要做 mindfulness 嘅。咁、我坐喺度咧，慢慢去感受一下嗰啖茶咁样点样喺我个口度啊，啷下啷下，究竟系咩感觉啦？咁、最后屘发现咧，原来呢一个正念饮食咧，就系、是、如果你真系觉得嗰阵时唔开心咧，可以食翻相对应嘅食物，令到自己更加开心嘅。 即系点啊？ 即系点咧？其实咧就系同一啲身心灵有关啦，系一个系希腊嘅名医。就在20年前就写过一个报道咁样嘅，就话啦，如果你觉得心情好唔好或者好不安，冇乜推动力嘅时候咧、其实就话紧俾你听，你要补充维他命 B 1 哦， 系啦，咁你食啲咩好呢？我哋平时咧食肉类或者系甚至肝脏嘅比例咧，可以比平时多少少。咁当然啦，如果你系素食者嘅话咧，就可以谂下食下啲豆类啦，或者系黄色、绿色嘅蔬菜嘅。咁大约一星期左右咧，其实大家个心情咧就会觉得好翻好多噶啦，咁样。系啦，点解咧？啊，原来咧，因为七日咧，其实系人体嘅一个小循环嚟嘅。咁食完佢咧就会开心啲啦。咁不过咧，譬如我哋而家春天啊。大家咧可能又会觉得，诶、哎，转天气啦，皮肤油敏感啲啦，我精神都过敏埋添，甚至个人咧好猛啊，点解咁焗噶咁样？嗱，呢个时候咧，可能你就要补充下维他命 B 六啦。咁你可以食啲咩补充翻维他命 B 六咧？就食下鱼啦，一样系啲肝脏，或者咧系饮下牛奶嘅。咁如果咧你真系觉得自己精神好难集中啊，佢个思考能力好似哦弱咗好多、啊，可以点做咧？嗱，大家可以试下咧去买一啲海带、菠菜或者沙甸鱼嘅，咁如果鸡蛋都 OK 嘅，蛋我觉得呢个就好容易啦。咁我已经食咗三只啦， 咁、哦、又可以食头先小白教嗰个炒蛋， 系啦、啊、都可以啦。咁、啊、另外咧，如果系女士就生理期咁样啦，就可以食多少少铁质嘅嘢嘅，咁菠菜或者系贝类嘅食物咧都可以帮手。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有样嘢叫高糖食物啦，大家都知道啦，但系甜品嗰啲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如果你系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大家可以不妨尝试下嗰段时间戒一戒嘅。 哦，反而唔食啊， 反而唔食，因为其实好容易令到你精神不稳定。嗱，当然啦，我自己食甜品就会开心啲嘅， 系啊，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纯粹想，不如试下清淡啲饮食，用另一个方法，我反而系戒咗佢。但可能咧就唔需要话，唔系话你哇七日我戒足七日先，唔系，可能咧系可能你每一日都会食啲精制糖嘅嘢，我每日咧都会食雪糕噶啦， 哇， 咁啊太开心啦，咁样听落太开心啦，咁我哋尽量就唔好搞咁开心先，我哋可能咧一个礼拜变翻食五日咧咁样，咁、或者系啦，慢慢嚟就唔好食咁多啲高糖嘅嘢，因为其实好容易令身体有炎症嘅，系、啦，咁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如果你精神恍惚嘅话咧，可以食下一啲植物嘅根部，食。可能是番薯啊， 莲藕 呢啲系啦，即系食物嘅根部咧。其实喺呢样嘢系几关事嘅，因为咧系可以话将个人定啲嘅，即系你贴近翻个地啊嘛。嗱，你纯纯粹系好似咁有啲似以形补形，系啦咁样，咁就可以令到你食得开心啲。咁所以如果大家唔开心嘅话咧，或者精神有啲唔系几好咧，不妨试下头先讲嘅呢个正念饮食法啦。